不顾民众生命安全，更被炮轰，根本变相掠夺民众财产。 可以说呢，这个买并不是的免费的。从那个六月份开始，我们那个买医疗保险，然后每个月那个就是个加费，就是那么200多块钱。 无视科学、无限扰民的风控政策，让人不禁要问问中国外交部： 你们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 置身中国这座大型牢笼，人民要怎么开心得起来？三立新闻上报道。 最后一次搭上专机飞去向女王递出辞呈，英国首相强森黯然下台，但不忘替新任首相也是自己重用的前任外相特拉斯背书。 And I will be supporting Liz Truss and the new government every step of the way. Thank you and goodbye. Thank you. 而特拉斯身为英国史上第三名女性首相，首场演说就强调将严格实施移民政策，力推减税，抑制能源价格。 I will deliver a bold plan to cut taxes and grow our economy. I will deliver on the energy crisis. 但仔细一听，这些政策好像似曾相识。 We should continue the policies of lower taxation. 英国媒体发现特拉斯非常卖力模仿知名首相铁娘子柴契尔夫人，而且不止政策互相呼应。 But back then, she was a liberal Democrat activist, drifting further to the right, channeling their hero Margaret Thatcher.Even dressing like her. 好几款相同套装，造型一致的帽子，甚至都曾经做坦克摆拍。特拉斯俨然以新时代铁娘子自居，但从在野党到各国领袖都传出消息，表示对特拉斯满腹质疑。 It seems like we listen but don't hear. 俄方说不期待改善两国关系，连美国和西方国家也对特拉斯感到怀疑，甚至。 大家午安，我是王举晶，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国民党和民众党两个党的党魁朱立伦跟柯文哲呢，昨天都被问到生气了，但这两个人的怒呢，都是恼羞成怒的怒，简单来说就是更小登熟气。好，为什么要生气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朱立伦这边。朱立伦呢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那外媒的媒体呢这个问题哦，真的是相当的专业，也很犀利哦，就问九二共识。那朱立伦的回答呢都被德国之声直接点破了，最后呢讲到了国民党现在民调不如民进党。哇，朱立伦真的像是被激怒一样，直接说了一句 Time is up， 结束访问，让德国之声的记者哦，这下呢也只能尴尬的笑一笑。整场访问呢就连政治学者都忍不住说真的是一场灾难。那柯文哲昨天也生气了，为什么呢？好，昨天呢是柯文哲卸任之前最后一场市政总质询，那很多人说啊，他干脆也不演了吗？因为被要求签了不向中国投降承诺书。没有想到柯文哲怎么样回呛议员呢，居然说管你去死。好，朱立伦柯文哲怎么被问到中国的问题就跳脚呢？是跳脚还是真的站不住脚呢？因为我们另外来看一下台北市长选战这边。好，议员徐巧芯呢开始哦，这个侵害隐私不检讨，还打陈时中这个团队是正二代，就没有想到回力标呢不就立刻马上打到自己了吗？蒋万安的竞选团队呢真的是一大堆的正二代，那蒋万安却自豪的说我这边都是投票选出来的。那其实正二代不打紧哦，这么多的政治人物的子女想要帮陈时中，不就说明了他们的看好度吗？那当然呢，回归市政政策，我们来看一下呢，陈时中现在提了坐月子补贴36000块钱，那么时中阿公呢也说自己很会换尿布哦，但蒋万安这边呢却被王金平直接评论说你还不够接地气，论述主轴不明确，选举只剩下80天了，这该怎么办呢？而黄珊珊呢，在大巨蛋对面的竞选办公室呢，爆出施工违法，知法犯法。80天后，到底谁可以入主北市府呢？现在看起来哦，就是谁犯的错误比较少，大家可能就可以来认定他会当选了。这场首都之战呢，也肯定是史诗级的选战。所以今天节目上面，我们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中年晃晃哥， 徐晶好，大家好。 贝玉少将于北辰于将军， 李静好，大家好。 财经专家姚慧珍， 许晴好，大家好。 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 许晴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为什么朱立伦要生气呢？朱立伦现在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真的很少看到一个政治人物呢接受媒体的专访，居然直接说 time is up， 时间结束了，不让人家问了，好，也让记者脸上三条线，到底问了一些什么呢？让朱一伦这么样的生气，带你快来看。 That's true, but Xi Jinping doesn't want.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气氛却像辩论大会。 Figures suggest that your party is down to 14% popularity. Don't give us any.Wrong information getting from the poll. 台民调伤感情，一言不合，朱立伦竟直接中断访问。 Our party will win the election. The local elections are you referring to? Thank you so very much, Rita. And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view.And the timing is up. 面对记者犀利提问，从台海危机、九二共识，再到年底九合一选举，每一题似乎都难以招架。 Are we seeing with the Chinese response with this calling you, saying that you were willfully distorting it? If everything followed Beijing said, that's.Just like not 1992. 在九二共识议题上，不愿再被北京牵着鼻子走，想做两岸沟通桥梁。 Mr. Zhu, what do you want to achieve with dialogue with China? Don't forget, the majority of Taiwanese people is state to maintain status quo. That's true, but Xi Jinping doesn't want. 似乎得先搞清楚北京的想法，还有台湾民意走向。 Only a small majority of people, under 7%,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NCCU polling, want to move towards unification. 年底大选，朱立伦有信心，但对民调数字却选择性相信。 Our poll still, you can see. This is from the respected NCCU poll, Mr. Zhu. You can see.Recently, the 总统蔡英文亲自到花莲受旗给古拉斯 Rising. 回应让外媒记者听得目瞪口呆，不等记者 Q 就自行结束采访，让记者好傻眼，只能不断苦笑。 The local elections are you referring to? Very much, Rita. 整段八分钟的访谈，朱立伦的回应存在不少矛盾，突如其来的结尾似乎已经是不得已的选择。三立新闻华讯报道。 好，这样访问呢是朱立伦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哦。那专访的人呢是国际新闻的总编辑 Richard Walker。里面可以看到呢，他的问的问题呢其实是非常专业，当然也非常的犀利。那有问到朱立伦有点招架不住吗？甚至是恼羞成怒，更少登上舞台吗？好，真的是蛮少看到政治人物接受一个专访哦，居然可以问到直接说 time is up， 结束访问的。到底问了一些什么呢？会这么样的生气呢？我们要请教一下慧珍姐，是问到了国民党对中国态度吗？这个只是开端而已哦。 事实上，我觉得德国之音这一次 Richard 这个名字大家记得，因为他等于是戳破国民党国王心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者哦。他整个访问其实主扣的几个重点，第一个，他从夏立言最新的一个访中之行切入，因为他其实质疑的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在于对岸对我们台湾这样子对立的情况。之下，国民党不顾全民反对，不顾执政党的建议，仍要坚持到中国去。他是以这个为切入点，开始扣住到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对于所谓的九二共识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共识？因为他就是说，他其实从这样的角度切到这个部分，到最后你刚提到的“更小登熊去冰的冰冰的啊”是什么话？我们来看一下， 冰的 其实就是最后的，因为他刚我不是提到吗？他从这样子切进去，切到两个人对九二共识，还有就是台湾这个部分如何面对中国的一个种种的威胁，最后问到说，不是啊，那人家共产党都这样子的，那你国民。国民党还要怎么样跟人家谈所谓的一个不要战争，但是又要各自保有主权独立清爽，最后一个必杀绝招民调，他直接把民调跟他说，你们的政党现在民调已经下降到 14% 左右，这句话直接 KO 了朱立伦，触及到朱立伦的自己最敏感那个神经，他竟然可以直接对一个外媒记者讲说，你不要给我们任何错误的一个讯息，而这个讯息是所谓从民调当中来的。不要给我们，我觉得我非常少见听到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是一个政党啊，台湾最大在野党的党主席，用这样子犀利不客气的语言对待一个外媒，而且是非在欧洲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体，用这样语言，最后我本来想说你已经 很糟了，没有，还有最糟的 ，time is up， 直接喊咖，辩论不赢人家就直接喊咖。第二个东西是，我觉得其实呢，朱立伦失去了一个非常大的立场。比如说，人家就跟他就讲说，哎，你的这个民调是政大民调，而且人家还知道这是政大民调，是受那个人民所信赖的哦。他还说，哦，没有，国民党比起民进党现在的民调还在上升中。人家问你说，那你会不会选总统？他竟然就直接不回答这相关的事情。他说我们会赢得选举。最后人家说，那你讲的是地方选举吗？直接 time is up。所以你就知道说，从这种种反应里面，朱立伦对于这个德国之音 Richard 的提问是完全没有招架能力，甚至人表达自己，包括今年选举以及2024年要不要参选这个事情都没有办法说清楚讲明白。那回到他其实是有一点一步一步落入到Richard 的一个跟他质疑的成况，从头到尾质疑一个点，就是你们到中国去这个时间点适当吗？第二件事情，其实你们认为整个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症结点是在民进党政府吗？ Richard 问他的第二个问题，直接问他说，你认为台湾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政府的错吗？结果没有想到，诶，朱立伦对于这个议题他就说啊，执政党民进党没有什么管道，只是谴责中国，什么也不敢做啊。那我们的小商人，我们的农民，我们的一些生活在中国人怎么办呢？那其实那个人家 Richard 一听就想说，诶，不对啊，你现在是在野党，你也没有办法，说一句实在话，你也没有办法去主导所谓的这个相关的两岸的一个政策情况之下，你所能谈论清楚、阐述清楚的是你国民党自己对于中国的一个政策是什么，对于对中的态度是什么？那到底你的九二共识是什么？其实连这样的问题他都没有办法说清楚、讲明白。再来，他说，那德国之音就直接跟他讲说，你一直在不断的提到，就是说啊，民进党应该要寻求所谓的一个对话机会，但是对话真的能解决问题吗？你知道他提到，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他说，所有的欧洲人都知道，在俄乌大战之前，两个国家的对话是进行到最后一刻。结果事实证明，当俄罗斯或者是普丁或者是习近平这样子的一个独裁者，你跟他的对话是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的。其实那个记者本身问到的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你苦苦声声说透过对话能化解旗舰，但事实上俄乌大战已经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这整个问题，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其实朱立伦也是压倒他理智线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就直接就讲到说，哦，但是我认为尽量要避免这样的这个情况发生，甚至讲的一个词，我觉得这个词从今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遇到一个你不想回答的问题，你都应该用这个词来回答，叫做建设性的模糊啊。因为人家就跟他说，你们现在国民党所提出来的跟共产党所要求的、所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的价值观一不一样。共产党要的、习近平要的就是以统一台湾，而且不放弃用武力。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怎么有办法跟对方透过所谓对话的方式来进行达到一个双方的共识呢？结果他就讲到说，哦，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创造一个建设性的模糊。这记者完全听不懂什么叫做一个建设性的模糊。事实上讲一句实在话，从1992年到现在已经20年了，全台湾人谁听得懂九二共识叫做什么没有共识的共识？全台湾人谁听得懂什么叫做建设性的模糊？所以事实上这一招是没有办法对欧洲的记者可以取的。哦，好像有点四两拨千斤，好像你讲的一个讲的听起来很漂亮的话他就不追究。没有，他死咬不断的去问。 慧珍姐，你过去也访问过很多人啊，有一个受访者，我这个专访通常你会给人家访纲嘛，通常会这样直接打断说 time is up 吗？而且甚至还是对外国媒体耶。 我跟你讲哦，我这一辈子有遇过一次直接 time is up， 是谁你知道吗？是国宾集团的一个他们的也是董事长。那问题是我也是问了一个还蛮犀利的问题，一问完他就直接 time is up。 但是呢，我会觉得会这样的情况是代表什么？一个受访者本身没有准备好，你没有准备好要接受记者的一个相关比较犀利的。 没有，我看朱立伦准备好了，要不然他不会没有翻译，一个人单枪匹马就直接去受访嘛。 他想要展现出他一个领导人，或者是说他可以跟外媒进行直接沟通的一个情况。但我其实认为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任何的一个政党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接受外媒采访， 还是要有翻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的用词遣，你的用词遣字，还有很重要的是，你如果我们都不是所谓的native speaker，就是我们这个是我们第二语言啦，我们讲的话就没有那么有礼貌，没有那么有外交性。你这样听起来，其实很多的字词，很多情况之下是会让人家觉得不是很有礼貌，是有一点攻击性的言语。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真的觉得，其实朱立伦他有一点措施在向全世界讲清楚，说明在国民党的一个两岸政策的一个机会。 好，这好的机会，没有想到你更小灯熊皮，大家也觉得蛮纳闷的、哦。你说德国之声这个记者啊，问的问题不专业吗？没有哦，人家非常专业哦，他是国际新闻的总编辑，其实非常的大的。那问你 A， 你答 B， 我只是把你抓回来而已。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呢，里面有一些重点。好，包括德国之声就问说，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作为一个台湾的在野党，你要跟中国官员谈论这些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成果呢？好，结果呢，朱立伦怎么样回答呢？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主要是在倾听我们在中国大陆100万人民的心声。在上海，诶，没有等朱立伦讲完哦，好，这个记者就说什么呢？不好意思哦，我问的是中国高级官员会谈，而不是台湾民众。直接都把你俩等来。好，很多人就说这个是现行计吗？我们请教廷辉老师哦，因为很多人就说这么好一个机会哦，让你可以讲清楚说明白，但是朱立伦有对于外媒讲清楚说明白了吗？ 对，我相信呢，德国之声他都听不下去了。第一个哦，就是说夏立言这一趟到对岸去哦，结果呢引起国内的那么多的民众的一个反弹哦，不说哦，他没有办法去对我们台湾民众解释就算了，现在连国际社会媒体呢都在质疑说，为什么你要派这一团去的时候，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结果呢他竟然错失了这机会，还跟人家吵架。哎，拜托，接受媒体访问是要表达你自己的立场，而不是你要去做辩论。你这个辩论不是在这个场合吧？你要辩论的话，你真的是叫那些什么现在要选市长的、选县长的出来跟大家、跟对手辩论嘛，不要躲起来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你去解释为什么夏立言到对岸去，结果你解释成怎么样子？结果呢，你那个人家说东你就说西，人家说西你就说东， 还被人家发现把问题抓回重点， 把问题抓回来。像人家这个国际记者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人家那个历经百战的，也知道说专访那么多的这国际社会的政治人物来讲，那结果看到你这个样子，而且、哦、我发觉到一件事情啊、哦，我为什么我今天早上在听这个英文的对话的时候了，我都以为我的手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哦？那怎么好像是慢动作还是什么这样？他感觉像树懒在讲那个英文的感觉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东方的事啊？树懒在讲话，好像慢慢来吧，没有说慢慢来讲没关系，但是问题你要讲清楚，你要把你的立场传达清楚。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存在了，当你如果说对于对岸在讲九二共识，对方都质疑你一件事情。他的九二共识跟你的九二共识不一样，而你把你自己在又在锁在什么的一个中国的情况之下，让你自己这个政党没办法跳脱出来的情况、哦、那你真的是完蛋了。为什么？因为你永远被对岸绑住，然后你这时候对外表达出的讯息就对国际社会、哦、因为德国之声它是一个国际媒体，它不可能说只有在台湾来讲它只有台湾受众而已，它是全世界都在看你国民党，看你国民党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怎么处理的。当国际社会发现到你这个政党是这样的立场的情况之下，怎么大家敢去放心的让你台湾由国民党来执政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严重的问题。你刚好是要趁这个机会展现出你朱立伦本身的一个领导能力，以及你在两岸政策论述上面你国民党到底跟民进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你这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能够说服台湾民众，甚至于说服国际社会的各个国家的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但是你没有，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的幕僚在干什么？那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当然用语用不精准不精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重点是你对于德国之声的这样的一个专访当中呢，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德国之声在历年来齁在台湾的整个民主发展史上齁，德国之声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李登辉时代当时两国论，到马英九时代一直在吵那个什么 decades 有没有加 s 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在后面来讲的话又访问那个周锡玮也好，或者是访问我们现在比如说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好，一直到现在访问朱立伦，你看到每一个时间点上面德国之声它都有它的代表性存在。那个代表不是说一定是怎么样，而是说让民众了解到说你这个政党或是你这个政治人物本身来讲你真正的立场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要传达出清楚。那现在呢大家更清楚一件事情了，你朱立伦是无能的。为什么？你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 绑手绑脚，你无法走出自己国民党自己一条路。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我又发现到一件事情哈，如果你在朱立伦再这样一直下去来讲的话，你不仅讲不清楚，那没关系。重点是哦，当你接下来要不要选举的时候，你这些事情竟然讲出台大法，我告诉你，侯友宜就很简单，接受中时访问的时候，不是说承勇于承担吗？这概念吗？你连侯友宜都不如，所以说接下来讲的话，你到底是党主席吗？我告诉你了，你再这样下去来讲的话，你在政治上光谱，在台湾政治光谱，整个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好，所以大家也说，哎，蛮意外的哦，朱立伦居然被问到生气了。那为什么会生气呢？因为看完这一段专访呢，现在就有这个政治学者说，看完整段专访呢，真的是发现呢，朱立伦几乎没有办法针对问题来回答，只能用惨不忍睹、灾难来形容。我们要请教晃哥，因为我觉得里面有几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包括了好，这个德国之声就说，你最近谈到了国民党政府时期和中国的九二共识，就很清楚的例子嘛，你自己说这是一个没有共识的共识。但是中方立刻站出来说，你所说的是任意扭曲，叫你保持头脑清醒，站在历史正确的这一边。哦，这个问题很犀利哦。我的意思说，这个听起来像是中方因为你说的话在训斥你、霸凌你，你有机会参与外交的话，不就是未来的样子吗？好，结果朱立伦回答什么呢？我们应该回到当时，又从头又再讲一次，又再把历史讲一次。哎，不是啊，德国之声这样问朱立伦，我们说他有回到问题、回答问题吗？六天之前，外交部长吴钊燮他也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那态度有如此吗？ 其实六天之前，吴钊燮来访问吴钊燮那位德国之声记者，跟访问朱立伦就同一个人啊、大家看，就是这一位，Richard Walker， 对， 就是他们的国际新闻部的总编辑哈、其实就跟访问朱立伦其实就是同一个人。那当时吴钊燮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台湾人会为了我们的自由民主而战啊、这个以外交部长身份接受一个国际知名的媒体访问，去适度的传达台湾人对于捍卫民主自由的这一种精神跟坚持哦，这是非常正确的哦。好，那昨天朱立伦这个访问，我昨天晚上其实把它看完之后，其实笑了一个晚上哦，差点睡不着，因为我很少看到这么好笑的专访，特别是来自于一个台湾最大的在野党的党主席哦。我大概分析一下朱立伦的情绪，从这整个专访他大概有四种变化。一开始其实他非常自信的，他认为说我可以讲得很好。 对， 后来慢慢的德国之声记者一直来追问，他有点紧张。这个情绪在什么时候最清楚呢？就是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要先搁置争议，要找寻共同点，然后那个 Richard 一直在追问他说你们的共同点是什么的时候，他开始有点紧张， 而且他开始喝了一杯水。 对对对， 拿起水来喝了一口。 举金你看得很仔细、那个小动作其实很清楚，他开始有点紧张。然后当他德国之声记者在问到刚刚举金 讲的那一段，说中国批评你说不要扭曲历史，头脑清楚一点，他开始有点焦虑了。到最后讲到民调时，他就完全情绪失控， 崩溃， 完全崩溃。好、那我也注意到 Richard 的表情，他第一次脸上出现三条线是，当朱立伦在强调对话解决冲突纷争的重要性，他举乌克兰的例子的时候，Richard 脸上真的是三条线，所以他反问了一句：可是他们到开战前最后一刻还在沟通、但是没有用啊。 对， 啊，他说啊。他说 ，Richard 还帮朱立伦上了一课。他说，在我们欧洲人的眼光里面，当像普丁或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他要打你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打。 对， 任何沟通都没有用。所以其实我觉得，Richard 的准备非常的充分，他把朱立伦最近讲的话，然后呢，整个放在整个国际的地缘政治的国际关系的角度里面去问朱立伦。其实这原本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有时候一个政党或一个党主席的高度，就是透过一个国际媒体的专访，其实他就可以展现出来。比如像刚刚廷辉提到的，李前总统透过德国之声访问丢出了特殊国与国关系、就所谓后来被简称为两国论， 对， 他其实是改变台湾的历史。所以我觉得朱立伦第一个他过度自信，所以我认为他没有准备，他觉得啊，这个德国之声就像那些啊，对我们很友善的媒体访问， 问的可能很 rough 之类的， 对，我随便就糊弄过去了。第一个，他过于自信；第二个，他其实我真的建议朱立伦，以后你还有机会接受访问，你应该要准备翻译。虽然你的英文可以沟通没有问题，但是在专访的层次上，我认为准备翻译是比较安全的方法。第一个，他可以更精准的传达；第二个是，万一因为人有时候难免会讲错话，万一你不小心讲错的时候，还有一个翻译可以帮你做一个挡火墙。那可是呢，我觉得朱立伦昨天这个访问呢，其实真的 完全帮国民党扣分。嗯，你这个访问其实你不如不接受。 嗯， 尤其到最后那个画面，我觉得那画面一定会在全世界传开嘛。哦 ，Time's up， 时间到了，好了，卖公门啊了。哦，用台语讲的，好了，卖公门啊了，我被来照啊。 这一段还被德国之声剪成精华放在最前面。 我如果是记者，我一定也这样剪啊，这一定是要 promote 的啊，对不对？这一段多精彩啊！可是我就很难想象说，身为一个党主席，照理说你见过很多大风大浪，嗯、你怎么会问到民调？而且人家德国之声不是随便拿那个路边的民调、嗯，他说这是很有公信的政大选研中心做的民调、欸，哎、欸，政大总不会是民进党开的吧？结果你竟然可以失态成说不要跟我讲民调哦，我觉得朱立伦只差没有拿桌上的水给他泼过去而已。 欸、不是、欸，朱立伦他还想选总统哦。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总统是这样的态度来面对外国媒体的话，那真的是蛮更小的哦。 是很更小，因为你要知道，当外国媒体他千里迢迢动员可能一组人哈、哦嗯、来到台湾访问你的时候，他不要的是他要的不是那种官方说法的答案，他要的是我想要知道的真相是什么哦。而且这是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你可以利用德国之声的传播，然后告诉全世界台湾最大在野党他对于中国的态度是什么，我的角色是什么。结果你今天传达出去的是，你说亲共也就算了，是人家根本听不清楚你到底想怎样。因为对方 Richard 其实一直很好心的提醒你说，中国态度就是这样子，那你要怎么办？ 帮助你突破这个鬼打墙、啊。 对，他是想知道一个答案，但当中国跟你讲没有一中各表，没有各表的空间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还要坚持一个中国吗？ 嗯、 其实你如果就我的解读来讲，九二共识它叫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当没有各自表述的时候，剩下一个中国，剩下一个中国什么？就是投降、欸。所以我后来得到一个结论，我觉得德国资深呢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即使来访的记者不一样，但他们都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可以激怒国民党的人。因为2019年张善政当韩国瑜副手的时候，当时也是德国资深，我不确定是不是 Richard 了哈，他也是去专访张善政，因为张善政在担任副手的搭档之前，他说没有九二共识。 嗯， 可是呢，当时这个韩国瑜是支持主张有九二共识，所以张善政也说有九二共识。德国资深记者就问他，他说你以前这样啊，怎么现在不一样？结果你知道张善政嘛，说你先听我讲完好不好？ 不、哦，这么 说，所以我觉得不晓得是国民党讨厌德国之声，还是德国之声自带激怒国民党的基因。 嗯、 反正德国之声访问国民党、哦、通常大概那个收场都不会太高兴、哦、所以我觉得，我建议国民党人以后不要接受德国之声访问了啦。 好，但是整段的专访，什么是压垮了朱立伦最后一根稻草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冲，往前冲，想怎么转就怎么转。南投台三线大明路和大仁路口超大的 Y 字路口，充满各种骑法。最常见的是，其实在机车停等区遇到左转后置灯亮起，直接左转。但网络上有民众狐疑，明明灯杆上又挂着两段式左转标志，莫非是绿灯起步时从机车停等区玩命似的往右前方斜切到待转区，再直行往前吗？ 我觉得不安全啊，而且你干嘛分那么多次？你就一次到位，就停在定点式再左转，这样比较安全吧？ 我都靠内线走，然后可以转过去。 就是如果要骑到旁边去，然后再转的话，那干嘛还要换那个格子？ 到底该怎么转？路口实在让人烧脑，尤其被警察开的罚单，荷包失血算谁的？求证全责单位南投公务段给出的答案是，正确骑法只有一种，外侧车道红灯停等，绿灯在骑道待转区。 陈商他当初可能在施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说这个路段其实内侧是进行机车啦，所以他可能有一个误会的一个情形。那公务段这边就是会立即请我们开口厂商去把它做一个模组改善的动作。 直到有民众反映公务段才发现出包，解释当初验收时采抽验的方式，并未发现此路口标示错乱，才会出现尴尬的 Y 字路口，让民众不知如何依循。三立新闻吴坤宇南投报道。 走到哪，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身边总会跟着竞选办公室工作人员，但没想到现在他们的个资却被大公开。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五号在脸书po文，说自己收到一份陈时中近办的通讯录，还说社群网络部的头牌原来又是焦糖陈嘉行。而徐巧芯甚至还把整份通讯录po上网，团队成员的姓名、电话统统曝光，这行为也被炮轰违反个资法。 这方面还是要小心的、啊、哈，像这样子近视偷窥的公布哈，我讲也是不好， 没有这么严重。那包括我自己团队的成员，其实之前媒体也都有报道，也有揭露。 自家蓝营议员公然踩法律红线，蒋万安这番话也令民进党立委林楚英炮轰，真的太夸张，根本就是本次选举最丑陋的水门案。而整起事件似乎也并非蒋万安所说没这么严重，毕竟看看个资法法条内容，包括姓名、生日、职业、联络方式等都在保护范围，如果非公务机关要收集或处理使用，都得经当事人同意，并确保权益未受侵害，否则可处50万元以下罚锾，还得按次受罚。引发争议后，徐巧芯也赶紧把通讯录各自涂黑，重新 po 上网，还 po 文反呛陈时中团队内部斗得多难看，他手上资料就有多少，完全不觉得自己有做错。 我已经从善如流哦，把所有的资料都涂黑，希望呢陈时中的竞选团队能够感到非常的满意。 徐巧芯还侵犯了这些工作人员的言论自由，等于强迫他公开表态他的政治立场。 具备律师身份的民进党议员候选人也直言，徐巧芯确确实实踩到红线，毕竟未经同意擅自公开他人个资进行选战攻防，有法律背景的蒋万安也并未加以谴责，令外界难以接受。三立新闻张德生、钟凯台北报道。 这已经有草拟脚本出来了，就是会让他进市场，然后去看那个拍卖现场。 陈时中竞选团队幕僚开会讨论分工细节，每天从早忙到晚，却因为徐巧芯泄露个资引发。 三Q 伫三立，咱台湾人的未来，政治的门道，三Q 讲给你听。别人不敢说的真相，你想听的内幕消息， 拢伫咧三Q新台湾。 每周六下午2点到4点，敬请锁定三Q新台湾。 好，德国之声呢专访了朱立伦，一个国民党很好论述到底国民党要怎么样对待中国态度，那没有想到这一段访问呢，你要说朱立伦是搞砸了吗？因为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非常多的关键问题，非常的犀利，是不是有点打到朱立伦没有办法招架呢？我们来看其中一个问题哦，这个朱立伦就回答说，国民党的立场呢很清楚的是维持现状，不幸的是呢，民进党政府呢，我不认为他们想维持现状，结果啊就被德国之声这个总编辑反驳说，但是习近平他不想要维持现状啊，请问嘉将军，这个要朱立伦怎么讲呢？好，接下来朱立伦怎么样呢？他就喝了一口水了，真的是蛮尴尬的。因为我们来看一下，中共解放军就已经气炸怒呛说会来持续练兵备战，你看解放军的态度也完全是在打脸朱立伦嘛。 这当然哈，有的时候机会来了你如果处理得好就变转机，可以把你之前做的一些问题状况可以完全化解，但是有一种来就是机会来了让危机更加大，变成超大的危机。目前朱立伦受访的状况变成这样，因为其实他一直围绕着 包含了这个记者，他一直围绕两件事，就是避战。其实全世界谁想打仗，包含乌克兰跟俄罗斯，没人想打仗啊。避战如何避战，是用对话来化解避战，还是要强化国防才有对话的空间，还是要用强化国防的方式来避战？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德国之声的记者希望得到的是这个状况， 对， 就是未来美国开始出售很多的武器给台湾，甚至超越了防卫的这个底线，那么你该如何？其实目的就是这样子。可是朱立伦偏偏选择一说没有，那是因为现在的执政党他根本不对话，因为不对话造成了危机，不是危机是谁造成，是习近平造成，所以他讲啊，你要维持现状对不对啊？习近平不要啊，习近平不要，那朱立伦也傻眼，他也不知道这个记者会这样问。 会这样问。 对，他真的傻眼了。他本来认为说，哎，对啊，对话很好啊，避免战争啊，那我们中国国民党就是一个爱护和平的，喜欢维持现状的政党，就说那可是习近平就不要啊，那不要你该怎么办？朱立伦傻眼，所以为什么要喝杯水，就是说他想缓和一下情绪，可是完全没有让他能够喘息的空间，他马上就说，那么你觉得台湾目前做的你觉得好吗？就是说那么你认为民进党不寻求对话，将台湾置于危险之地，增加了中国入侵的机会，是不是这样？他也没有想到会这样问啊。所以我就讲嘛，你的避战的方式是什么？那我们讲避战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这个，这个叫做避战，这个是最近这两天装甲564旅在三军联训基地恒春在做的一个夜间火炮实弹射击，这我带过，这是以前我的部队我带过， 这个设计是什么？这就叫做避战。可是呢，有些人就问了，这叫挑衅，这在挑衅嘛？这是什么节骨眼啊？你搞这么大的演习，这叫避战？为什么？为什么我说这种实弹演习叫避战？因为你要告诉大家，我有跟你谈的条件。为什么跟你谈的条件？因为我的拳头也很大，虽然没有你大，可是我告诉你，两个拳头相打之下，你的大拳头会 OK， 你的大拳头要去贴膏药，你的大拳头要去做推拿，你也会受伤，那才有得谈啊。那我要拿拳头打你的时候，你没有拳头，那就跟乌克兰当时一样。如果乌克兰在今年的2月24号他拥有全世界第二多的核弹，俄罗斯敢动他吗？绝不敢动他。就是乌克兰听信了那些降派的说，哦，你把武装解除了，把那个航空母舰都卖给中国齁，把核弹都把它取消，给它销毁，这样子俄罗斯就不会打你了。换来的是什么？这不是对话吗？这不是对话吗？这种对话是带给乌克兰铺天盖地的灾难。所以德国真的讲了说，诶，那乌克兰到最后开战前一天不是还在对话，那俄罗斯有不打他吗？所以习近平要的不是对话，他要的是你臣服于他，他要的是你完全无条件的接受习近平所开的条件。所以你答不出来嘛，所以我才说齁，朱立伦如果没有准备好，一定要做一件事，找翻译。为什么？至少如果说错了，翻译翻错了，对，不是我说错，那你这么直接的就跟他回答，那这个德国之声不是吃素的啊。他希望找出真相。其实你说德国之声是在找麻烦，我不认为他是在找麻烦的，他是给予国民党主席一个说明的机会，而且不是跟台湾说明哦，跟全世界说明，让你知道国民党未来台湾的两岸政策是什么，国民党未来防卫的政策是什么，国民党在这个全世界都开始围中的状况，国民党的角色是什么？是加入中国这一方吗？跟他一起谈吗？还是说要加入世界围中这一方？人家说世界围中叫做违反民族尊严，不是，不是。如果有民族尊严，他为什么射飞弹？如果有民族和谐，他为什么演习？如果有民族的和谐，他为什么进我们这么多的农产品？习近平没有想要和平，他的和平就是说，你臣服于我，你不要给我找麻烦，你让我可以顺利继续当皇帝，我就给你暂时的和平。但这和平不是永久的，否则香港为什么出事？香港怎么会出事？新疆为什么会出事？新疆反抗了吗？新疆要做什么事了吗？没有，就是他觉得你手无寸铁，你完全没有反抗空间的时候，我就要给你致命的一击，让你不得不听我。所以你看，这美国也做了，不甩中国啊，他才没有甩中国，继续给我们这么多的武器让我们来做，这已经超越逾越了防卫武器。所以很多人说，诶，这是做什么？这挑衅吗？美国跟中国之间把台湾当棋子？不是。我讲，当我们在人家讲说那个姑息主义的时代啊，全世界不卖武器给我们，说哎呀，这全世界姑息啊，都被共产党，都被共产势力给赤化了，现在不姑息了，变成你自己要姑息了，现在全世界要支持你对抗中国的时候，你突然间软下来说，哎呀，不能买这么多齁，你买这么多齁，你军备竞赛永远赢不了解放军，你永远没有办法跟他比这个船坚炮利，所以呢，我们不如坐下来谈，蹲下来谈，就是不要贵。可是呢，你要谈要什么？要这个。要这个才能谈，你要有足够的武力，你要有足够的国防力量，对方才会跟你谈。所以我讲，谈判不是建立在和善，谈判更不是建立在佛系，谈判是建立于你的力量嚣张。如果台湾的军事力量不断的缩到跟乌克兰开战之前那么小，习近平不打你是笨蛋，习近平不吃掉你是傻瓜，所以说他希望你无限的缩小自己，用谈判来软化你，用认知作战来腐蚀你的保卫的决心，这才是习近平的目的。德国之声看出来了，朱立伦没看出来。 但将军，我们要请问一下，因为其实德国之声他整个专访没有做完哦，因为他后面呢其实还想要问这一次的选举的事情，但是朱立伦其实没有给他机会，然后就说时间到了。看到这样的情况，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很意外呢？ 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是朱立伦，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问到了他的痛处了哈。你怎么可以说他这个主席的支持度只剩下 14% 呢？对不对？朱立伦在选主席的时候不是讲过，民意要碾压民进党。 没有啊，很久的时候好啊，他应该觉得蛮开心的。 对，有进步总比退步好。对，可是跟他当时选主席所夸下的目标差太远，所以说当德国之声讲到这样，他痛。另外还刺到他另外一个痛，就是你要不要选总统？哎，你要不选总统？那他不能回答说没有，我只是说这次会赢。那赢的是指地方选举嘛？时间到了，可以了。这是草草收场，真的是让 国民党难得撕掉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好，我们要请教思纲哦，因为很多人会很纳闷说，那朱立伦这一回的态度有替国民党来做加分吗？因为这次的专访呢，其实最后呢，为什么会压垮朱立伦最后一根稻草呢？就是因为这个德国记者呢，拿到了政大民意调查说，哦，现在国民党呢剩下14%的支持度，然后呢，朱立伦就很不认同这个政大的民意调查，接下来呢就说时间到了。那你自己看过这段专访，你认为朱立伦这样的态度对于一个外国媒体的反应？合理吗？ 第一个啦，就是每个人都有情绪的问题啦。其实这个上次这个德国之音呢，德国之声呢，也在2020年的1月访问过当时的立法委员林静怡，他当时还是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国际部主任，也是发言之一啊。那当然德国之音对于这个林静怡也不会放过，就问的问题很尖锐。他说如果这个中国啊要用武力来去统一的话，你们民进党要怎么做？然后这个林静怡就结结巴巴说，那我就劝他这个不要用武力 ,OK? 所以 那个 时候你听我讲完 我听我讲完。 我意思说这个外国记者啊，反正对于他，因为他不是中华民国国籍嘛，所以他对每一个人基本上就是用站在比较尖锐立场去做提问。所以不管是民进党也好，是国民党也罢，基本上也不需要做你的大内宣，不需要迎合你嘛。所以其实问题的尖锐性，其实坦白讲心里就要有准备了。这样准备，他绝对不是来做这个放烟火的。对民进党也是，对国民党也是这样。那时间的部分，那时候林静怡这个好像最后也是不太开心的，拔了麦克风就。 那你觉得朱立伦这次有准备好吗？ 我认为朱立伦基本上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耳熟能详啊，是他很熟悉的材料哦。但是我是觉得，刚刚讲前面讲面说，也许中间有个透过翻译会比较好一点哦，因为朱立伦对于自己的英语表达能力其实是很有自信，他很多在像国外的场合，外国有人来，基本上都自己那个哦，所以。我是觉得以后啦，不管是就算我自己的英文能力再好，比如说刚刚我们在谈到说蔡英文的英文如何，其实我蔡英文英文我大概也都完全听得懂。那但是有一个翻译在场，我觉得第一个可以缓冲问题的这个，有时候问问题会有情绪啊，会有情绪，抑扬顿挫，大家听起来也许不熟悉你的会觉得你这个是不是在 defense 我，或者说对我有一些挣扎。但如果中间有根据做个缓冲的话，你听那个中文翻译就会有差啦，就会有差。所以我是觉得啦，就是这个对于每一个政治人物来说都是学了一课哦，都学了一课。因为现在记者，特别是外国媒体记者，没有必要帮任何一个政党的候选人来做擦脂抹粉，提的问题都是尖锐。所以我早上很快看一下德国之前访问的中华民国籍的台湾政治人物，基本上也是很尖锐。他问蔡英文也很尖锐。那时候蔡英文2016年那次选的时候也问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那蔡当时的蔡主席的时候就照稿念，也是只有照稿念，没办法去拖出这个稿子以外的内容喔、哦。所以面对这种外国记者，坦白讲了，就是还是要警觉性要高一点，因为材料准备要多一点，也中间有个翻译，而且最好受访者在结束了受访之后也发一个新闻稿，告诉大家说我接受德国之音访问，然后我谈到什么什么事情，然后都回答是怎样。所以这个对周瑜来说，当然难免媒体一顿去做一些评论的啊、哦，一顿评论，然后这个会刺激他如何。但是 anyway 我是觉得，哎，就心平气和。 好，那就思纲的说法呢，我们只能确定说朱立伦真的是被刺激到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就是诈骗割韭菜的精华版。 知名 YouTube 勾二这一句引爆跟连清义的战火诈骗风云，事隔近五个月，连清义六号遭警方逮捕。 五月五号6点在运动场等你，不要不来，我一定等你来辩论。 连清义被踢爆 NFT 诈骗，第一时间再三强调自己不经手任何金流，但在直播上的这席话， 这尤其是全新的滴滴百达福利，那尤其是劳力士，我会给大家就是用 NFT 连清 NFT 来换。如果你有20张呢，可以换一只劳力士，换一只百达福利。那你有30张呢，可以换一台宏达国际的宾士啊；有100张呢，可以直接换宏达国际的法拉利啊。买连线 AMD 的股票，接下来换购很多我的商品。 要买上一张 NFT 不便宜，要价28000元，看似能换证换表，没想到一字排开说好要送的精品，警方查出不只有 A 货、水货、模型机，甚至宝石鉴定机构 GIA 也仿冒成 GRA。 警方在5月接获被害人报案，指称买了连清 NFT， 说好的赋能换证换表换机车却从来没有兑现。警方经多时搜证，6号收网一连逮捕连清以及另外4名共犯，初步调查发行300多张 NFT， 已经卖出18张，受害金额达数十万。 连某他等人透过网络直播的方式来贩卖 NFT 区块链的商品，并且强调这个 NFT 它本身的赋能价值以及它未来可能的获益。那因为 无法实际将这些 NFT 拿兑换，因此向本局提出诈欺告诉。 年轻人遭逮后与合伙人互推卸责，警方讯后将以诈欺、组织犯罪等罪行移送。到底年轻人涉入诈欺程度有多深，就等检警查清楚。三联讯江远雄、洪松祥 SNG 小组台北报道。 车横挡在车前，救护人员全副武装和警方都到了，急着敲打车门。眼看驾驶没有反应，救护人员拉拉车门继续敲车窗，越来越急，驾驶座的车门终于摇下来。 来，怎样？睡着了是不是？ 熄火， 驾驶 拔起来。 车辆没熄火就停在高雄市主要干道上，担心驾驶恍惚中误踩油门危险，警方先发制人，闻到驾驶身上散发浓浓酒味。 0.24啊，我钱呀，按个扣起来。 酒测值只差一点，涉及公共危险罪，会引人注目报警，全因为交通尖峰时间，男子开的黑色厢型车价值约300万元，有路上豪华行宫之称，没熄火直接怠速停在路中间，后方车辆大排长龙，包括开车的红衣男子在内和同行两名朋友，酒后全在路中间呼呼大睡。 有一辆厢型车停于路中央，一动也不动。经远警到场查看，发现刘姓驾驶坐在驾驶座睡觉，叫醒时满身酒气，立即要求刘男下车受检。 三人同车离谱睡着，酒后上路的驾驶还被警方查出根本无照开车，睡一觉的代驾先收罚单，涉及酒驾又遭扣车。三立新闻图文从欧玉文高雄报道。 实际连锁寿司外带店，民众挑选的不是鲑鱼鳗鱼，就是鲜虾鲑鱼卵。难道这些是奢侈吗？ 在台湾还蛮普通的，是我们家通常每餐晚餐都会有鱼。 说实话，可能单价比较高一点，可能在百货公司的话，可能单价就比较高。 会这样问，就是因为。 好，但不止朱立伦生气了，在昨天还有一个人生气了，谁呢？柯文哲也生气了，但他生气到居然呛议员说“管你去死”，哇，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太粗鲁了呢？带你快来看。 面对中国步步紧逼，这一头绿营展现抗中决心，但前一天台北市长柯文哲被议员要求签署不投降承诺书，却是这样说：“ 可是跟你讲，我根本不想逼你啊，那个是我的，那个是你的谁？是你的谁？”麻烦你去 民意组织啊，希望市长可以签署。 你没有资格上来，下去。 我没有资格上来。 嗯，这是我的建议。 不但拒签承诺书，柯文哲还直接把林颖梦赶下台，被质疑不签是心虚吗？ 民进党喜欢谁喜欢签谁去签， 对林颖梦那么生气， 他也不准备功课，他一看摆明就是来，难怪。我都叫他要不要签那个绝不诈领助理会的保证书， 不投降中国，这都是应该很基本很简单的事情才对，柯市长有什么困难没有办法响应的呢？非得要爆出口说管你去死。 面对中国威胁不断加剧，不投降承诺书绿营民代纷纷响应，但反观有2024总统梦的柯文哲，不止不签还爆粗口，两相对比实在差很大。三讯解放气候场台北怎么了？ 对啊，到底柯文哲为什么会这样生气呢？居然呛下说管你去死。好，朱立伦的生气的是因为中国，那柯文哲是不是也是一样呢？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哦，包括昨天呢，这是台北市议员林颖梦呢要柯文哲说啊，问你说要不要签署不向中国投降的承诺书，那柯文哲拒签咯，当场发飙。他怎么样发飙呢？先是拍桌被巡台，之后呢就呛下说我管你去死，你没有资格上来下去。我们请教苏培哦，柯文哲这样的态度其实也是不是第一次了吧、那为什么这一次会这么样的激动呢？ 我认为柯文哲只要被问到跟中国有关，还有他面对中国的态度，已经骂的是更小灯熊，他就是跟你翻脸、让你没有办法继续问下去。像之前我问都问他说诶，这个去年在办双城论坛的时候，上海龚正就说两岸都是中国人，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你来反对勒、他说中国人，那你要先定义一下什么是中国人。我说你连你要选总统的人连中国人都没有办法定义，你怎么选勒？他说你没办法定义我，你水准不够。我觉得就跟林颖梦这一次的态度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因为议员犀利问到他的痛处，议员犀利问到他面对中国的时候就舔供就膝跪就软掉，然后面对议员面对议会民主时代在议会面对议员的质询的时候就对吧 keep put、我觉得这就是柯文哲嘛，他只要他回答不下去，有可能让他问完答完之后让他就失分的 他就更小灯熊可以完全不打。不过昨天我这个李以梦在问他的时候，我在意会了、嗯。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觉得柯文哲的意思是，那这样熊阿贝撒够威啊，他不用假啦、嗯，反正你只要问到让我有可能得罪中国的，我就全部不回答你，而且我就跟你模糊焦点，我就让你抑郁很难堪哦，用恶意的言辞，然后羞辱你、怒骂你，让你问不下去，反正我就赢了，我只要逃过。你的40分钟我度过了就没有事了哦。嗯、不过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夸张啦。因为曹董这一次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拒绝投降这一件事情，我相信是我们今年年底所有要选举的议员可能都会被问到。 对。 国民党会被问到，民进党被问到，民众党甚至无党籍的所有的议员全部会被问到。因为我觉得这会是成为一股风潮、嗯、因为曹董带起来了，所有的议员都会被问到。所以林颖梦在议事厅问这一件事情，对柯文哲来讲，欸，这不是跟他立娘呢，这是你民众党的议员，你买都会丢的代志呢，那你民众党议员要不要签？齁、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柯文哲叫人家签什么认同卡的，第一名就是你柯文哲。柯文哲在2018年叫人家签什么柯P认同卡、啊嗯、结果签完之后呢，公后来就说那个没有用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柯文哲就是完全的双标嘛，吼、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今天昨天看到柯文哲就觉得很傻眼，为什么有一个这个准备要选总统的人，只要问到中国就闪躲？接下来国民党的朱立伦嘛，是不是算总统的哦？被德国之声问到跟中国有关，还有夏立言出访的事情，嘛是更小登熊皮的。我觉得这真的让我很讶异，而且我认为。德国资深金这一次在访问的过程当中问的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台湾人民想要问朱立伦。 对，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派夏立言出去？派夏立言出去所谓何来？中间过程有为了捐款，有为了要说要向台这个关怀台商台生。哦、然后后来又不了了之，你说你要去表达台湾人民对于中国的军演的愤怒，结果你在表达完之后中国又再给你军演，那你有没有更愤怒？你也都没有啊。所以我认为德国之声的这个总编辑问出台湾人民的心声，问出中国国民党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要去，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我们好这个一个多月来一直重复的在问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人一直不停的跳针、嗯、朱立伦不停的跳针、嗯、没有想到他们面对德国之声也是完全不停的跳针、嗯、哦，这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德国之声问出了这一件事情，问了这个整个专访，其实也是我们之前讲的，我们台湾的在野党在中国对台湾军演的时候，嗯，去出访中国会让我们的友人会有错误的认知啊！你们为什么哎自己的在野党这个中国一直这样子步步进逼，你们自己的在野党为什么够哇起嘛？你们到底所图的是什么嘛？你们会不会对美国是一套，对中国又是一套，质疑台湾呢、啊？所以我觉得德国之声其实在这个整个专访里面，其实就是要问清楚，如果朱立伦。能够做到的是说，欸，我真的认为民进党在这个执政过程当中、嗯、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是民进党没好，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状况，你把它讲清楚。嗯，结果你没有，你反而生气了。而且这个总编辑问的有一个点哦、喔、我觉得非常的让这个朱立伦没有办法 招架 、哦。他问的是什么？他说啊，九二共识啊，你说的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可是呢习近平就告诉你就没有这个共识，而且他还叫你要保持头脑清醒、嗯、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他说这个总编辑说这个在我听来啊就是习近平打你一巴掌啊、嗯、你到底要怎么处理啊，就是个朱立伦呢完全回答不出来、 哦、 对，他就一直在面跳针，一直在面模糊、嗯嗯、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告诉了大家，当全世界对中国从模糊走向清晰的时候、嗯、国民党还有柯文哲继续在那边混水摸鱼，要用模糊的方式来带过，我觉得这是假的。 那你看哦，这个蓝白党魁哦，现在身为党魁哦，遇到中国就生气，这是一种自负过了头吗？不能被挑战吗？ 欸，我觉得这两个党魁就是有求中国嘛、嗯哦、在对于民在台湾里面有一群人还是信仰这件事情，那蓝白党魁为了要抢这些票，所以必须要这样表态，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是比较可怕的，就是说我们 一直讲说在台湾的中国协力者、中共协力者，蓝白党魁是不是要去扮演强办那样子的角色，其实是让我们比较担心的。如果你只是在民主时代你去争取你要的选票，那我没有意见。可是如果你成为了中共的协力者，在这边在台湾扮演中共协力者，给世界错误的讯息，给中国错误的讯息，甚至影响台湾人民，我觉得这就是台湾没有办法接受的。 好，休息一下，还有更多讨论，马上回来。 宜兰县长林姿妙涉贪弊案，寻求连任的罗东镇长吴秋林日前也被卷入其中，最后查无贪污证据牵结，但现在吴秋林又涉贿被搜索约谈。6号上午10点多，宜兰县调查站检调人员到罗东镇公所镇长室搜索，包含镇长吴秋林、公所主秘、民政科长等一共7人被带回宜兰县调查站侦讯。 现在我们还是面对啦，那 把事情解决啦，好，嘿啊，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教育的那个政策跟环境会更好啊。 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系列的政治操作 破坏？ 有这样子？ 最好我真的，就是算计算个这样子，好，真的我真的很无缘呐。 那时候第一时间的时候，正好就会觉得 很错愕，真的。对这些家长会长他们真的跟校长真的是很抱歉。 据了解，是吴秋林和罗东镇的校长、家长会长等在今年3月30号参叙时疑似送红酒涉嫌贿选遭人检举，而检调经过搜证后发动搜索。对此宜兰县地检署表示，确实有一个专案正在侦查，基于侦查不公开，目前不便对外说明，等侦查告一段落后再对外说明。国民党籍的吴秋林接棒林姿妙当选罗东镇长，今年要寻求连任，面临民进党罗东镇长候选人黄世超的挑战，但吴秋林接连卷入贪污贿选弊案，恐冲击年底选情。 集权喊话，大喊加油，寻求连任的宜兰罗东镇长吴秋林涉嫌贿选，凌晨2:30刚以20万交保，一早就照常跑行程跟乡亲把感情。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感谢的志工的一个参会，在里面的成员哈，检察官的认定是认为说不符合志工啦。 再一次对着镜头喊冤，吴秋林前一天晚上11点多遭检调约谈。据了解，就是因为吴秋林和罗东镇的校长、家长会长等，在今年3月30号参叙时疑似送红酒，涉嫌贿选遭人检举，最后被依违反选罢法预令20万元交保。他的女儿也在7号凌晨赶到地检署办交保手续。吴秋林侦讯前也对镜头喊冤：“ 算计算个这样子，好，真的，我真的很无缘呐、啊。” 是，哎呀。也那时候第一时间的时候，正常就会觉得 很错愕。 而被带回侦讯的还包括罗东镇公所主秘，面对问题只挥手示意不回应。另外还有行政室主任、民政科长以及人员，都是快步进门没有回答。 3月30号的案子为什么现在才开始起诉，在办？ 哦，因为这个部分涉及到候选人他是不是已经有登记参与，没有人利用就是假借名不走方式来进行贿选之实，这个就是事实看到的问题。 涉嫌贿选的吴秋林4年前就是接棒林姿妙当选罗东镇长，过去常同台出席活动，和林姿妙情同闺蜜。吴秋林也才刚卷入林姿妙涉贪弊案，遭认定涉及不当官说，但最后以查无贪污证据牵结，只是好不容易脱身，吴秋林又涉贿选被搜索约谈，恐怕冲击年底选情。三立新闻黄国瑞、蔡永恩、宜兰采访报道。 身穿黑衣服的男子头戴安全帽，眼见民宅里没人在家，先是在门口左看右看，东张西望，接着拿出工具撬开大门，再把犯案工具放回车厢里，大摇大摆走进去当成自己家，寻寻觅觅就是要找出最值钱的东西，但竟然连神明的金牌都敢动歪脑筋。 可能我们这厝嘛大靠。 好，蒋万安呢今天来到了大安区来扫街拜票，没有想到意外的是有一个阿嬷被撞倒了，但没有想到更意外的是曝光了蒋万安真正的人设吗？我们带你快来看。 谢谢，真的帅哥， 谢谢，谢谢，这理解还蛮好。 要帮忙吗？ 先不要动，先不要动，叫救护车，叫一下救护车。 放开，放开那个，快走，快走，快走。 不好意思，快走。 我们不要为难，那么 管区在哪里？管区通报一下好不好？ 小心， 来， 快点， 快 点， 快点，快点，快点， 好，今天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呢，那当然媒体报道就出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中时的报道，说这个蒋万安呢也赶快到了医院来探视，来关心阿嬷的健康状况。但是我们刚看到画面，慧珍姐有点吓一大跳，蒋万安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惊掉呢，站在旁边，其实他看了很久才蹲了下去哦。 我跟你说，我特别去看了一下，他到底看了多久？就我看那个秒数，他从8分7秒直接看到8分07秒看到9分12秒，他整个在旁边看了1分钟。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一个人他在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其实是当下正显出这个人的本性。嗯，所以你看他第一个时间点，他扶了一个旁边大哥，就那个大哥马上就说：“哎，有人昏倒了。”他就看着那个。他看到他昏倒，他就站着，然后不知所措，然后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也不知道说，我是不是要赶快叫警察、叫救护车？他就愣住。后来旁边一个穿黑衣服、背心的人，可能是在地的人，就跟他说：“ 我一下惊，我真是啊，别黑啦。” 不是，他一开始跟我一下惊啊，所以他就绕过那个昏倒的那个阿姨，然后他就跑去跟另外一个阿姨握手，这个阿姨还跟他可能跟他讲说站啊什么的。后来发现大家，因为大家。都吓到，所以在场人就把目光放到这个，他才这时候又转过来，就在这旁边看。你看这个画面，他整个这样站着，大概有1分多钟的时间，直到旁边那个穿黑背心的那个又跟他讲：“ 你嘛哭瑞克， 对， 哭瑞克啦！你看他刚刚手还这样压在他的背上，那个哭瑞克啊，阿妈魂斗啊！” 对对，讲两个，第一个我狼狈气，我狼狈气，第二个你我哭了。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当然不是说责怪他或什么，因为有时候这是突发反应。一个人的突发反应是一个人最真实的自己，你毫无掩饰。这显现出说，蒋万安其实他面临到这种状况，他会不知所措。那因为菜市场是我很常去的地方，我跟你讲，这种场合其实遇到你一定会打个那个出轨，然后说我那不，我可以老会不，跟就那个就给我掐什么什么，大家就会而不会是只是站在旁边，只是站在旁边的话，反而会凸显出他一个人。人设什么样的人设？ 好，那还好呢，目前知道呢，这个意外被撞倒的阿嬷呢，现在是没有事情哦。不过大家也发现整段画面呢，蒋万安的态度呢，怎么会是先转头到旁边拜票？以人之常情嘛，有人晕倒了，你应该第一时间去往前看嘛，不管是谁，不管是不是认识的人都一样啊，这不是应该是每一个人第一次发现的态度吗？ 是，这短短的1-2分钟的画面，其实我觉得完全凸显出蒋万安的几个人格特质。第一个人格特质是，他遇到一个突发状况，是他不熟悉的状况情况之下，他其实是愣住，他会不知所措。第二件事情是，他其实是会变成是有一点旁边的人叫他干嘛，他就干嘛。所以旁边人跟他说继续竞选行程，他可能就走过去，然后就跟下一个人握手。第三个时间点是，他可能因为在那个时间点发现，大家都在看，所以他也跟着看。他其实还没有意识到说，我是不是应该提供一些帮助。所以我觉得整个短短的2分钟，其实完全凸显出蒋万安的这个人格特质。而这三个人格特质所形塑出的一个状况是什么？ 万安贵公子，嗯，就是这样，就说你没有办法走入人群，走入落入凡间，因为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你不对鬼，你不知道说啊，这个时间点，其实我应该要怎么在旁边提供一些相关的协助。第二件事情是我个人最讶异的，我本来还问说，旁边是没有选举过的人是不是？怎么这一种其实就是选举场合最常见到，就是说你有时候要知道怎么样去跟这种突发状况表现出你的一个所谓的接地气的状况，结果大家说没有呢，旁边有李博义，旁边有林奕华，这些人都是选举过的人。那我想说，为什么这些选举过的人，难道你去过的这些相关，有没有？第一个旁边有人快跌倒，他其实是扶他的，就那个人跟他说，有人昏倒了，结果他就愣住，有没有？愣住，有没有看到？愣住，不知所措，完全不知所措。黑衣服的人叫他说你走旁边，他就跟着去走旁边，然后继续他的拜访行程，有没有？所以呢，就是我刚提到的第一个愣住反应，第二个是服从他人的一个指示，然后后来发现说不对，大家还是看着这边，他本来还想继续走，就发现没有，又被抓回来，然后就开始进行到第三个状况。第三个状况是什么？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忘了自己其实是可以提供相关的协助。 对， 看着其他人在这边在做这些相关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他整个一直到了，你仔细看哦，有没有？他就开始说有没有人打电话，有没有人打电话？后来是到那个黑衣服的又提点他说啊，可能不知道讲刚讲那一句可能魔力的苦味，他就才开始蹲下。那当然，我们这个整件事情不是说责怪他什么，因为只是说他的这个三个这最贴近自己本性的一个一两分钟，反而其实是凸显出这个人相关特质。那第二件事情是，当然有的很多的政治人物其实选举过很多，做过很多的，一定都要做。比如说，我跟你讲，举个最简单的，你去市长拜票，一定会跟人家握手。 对， 如果有那一种鱼啊、鱼饭啊、那个猪肉饭啊，要跟你握手。如果有的人不敢握，那完蛋了，你得闷声地呀。那人家比如说有的人就说啊，我手有人比较 cake， 说啊，我手辣啥，有卖握。我记得好像是苏贞昌，是不是苏院长？有一次还把他抓过来，就抓过来，就这样还拍了他一脚。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事实上你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一样的选民，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一样的，我没有比较高尚，你也没有说好像就是因为工作不一样而产生区别。所以有时候这个所谓的政治学，这个是在这一种所谓去进入到民间的场合，更能可以看出一个政治人物真正的本性。那我会觉得其实这样子的画面出来，比你去讲一大堆营造出吃路边摊或什么更直接。而这个万安贵公子的形象反而是永远的，我是不要说永远啦，短时间是很难以不被磨灭。一旦随着这样的画面不断曝光，第二个状况是我真的觉得他的博弈出来了，博弈一样也是站在那边，而且博弈180几公分更显。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今天最近不在讨论什么正二代正三代，其实有时候你看了你会觉得有点对，就是因为林东西正二代正三代，林东高高在上， 有没有办法苦民所苦嘛，大家嘛， 对，你们都跟我们不一样，你们可能也很少就是真的会遇到这种场合，所以你们会不知道一般人刚扣的时候在底的，所以你们的反应真的会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好，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 say 好，它就是一个突发状况，所以呢这已经不关系到有没有接地气的问题哦，而是有没有显现出来你的人格特质。我们要请教晃哥，因为蒋万安今天来到这个大安区的这一场呢，那其实就有网友就说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发生这样的突发状况了嘛，没有想到蒋万安旁边的竞选团 被称为美食聚落，有肉圆、牛肉面、早餐店，地点位于闹区，被当 转过来跟蒋万安加油一下，万安加油，万安加油。结果旁边呢留下了一脸不晓得要怎么样做反应的蒋万安，这时候他才蹲下来。这个反应到蒋万安的什么样的情况呢？是没有办法面对临场反应吗？还是他的人格特质？ 首先我希望早上不小心跌倒这位大姐身体无恙齁，因为有时候长辈齁比较不经摔，要真的要很小心齁。我帮大家还原一下现场，因为其实你从现场画面看出来，那个菜市场的画面应该是现场其实人是不少，这是平常讲人是不少齁。然后这一位大姐呢，她是在蒋万安的身后，大概可能不小心是碰撞或挤到就跌倒了。当下其实摄影画面并没有捕捉到，但是你从蒋万安跟他身边的人的反应知道后面有事情发生，好，就是因为当时蒋万安跟他身边的人他是有回头看了一眼，但是看了一眼之后呢并没有停下来，也没有过去关心，而是继续往前走。往前走了之后呢，刚刚慧珍算说他一两分钟嘛，对不对？他才停下来，然后 因为这时候这一位大姐躺在地上，然后旁边有人开始要去想去帮忙她嘛，哦，然后蒋万安回来，但是她并没有马上蹲下来看哦，嗯，她是站在旁边看，一直到这是我从早上直播画面截图截到的画面哦，这一位，她穿了一件蓝色的背心，上面有绣名字，我猜应该是里长，嗯，因为我不认识她，她好像姓丁的样子，应该是里长了哈，她，哦，就是这个画面。他附耳过去跟蒋万安讲哈，然后因为现场收音不是很清楚，但是大约听得出来说，欸，你要不要过去一下？嗯，然后蒋万安呢才马上过去，才蹲下来，所以我们才看到后面画面，他蹲在这位大姐旁边哈。这件事情其实凸显我们所谓的见微知著哈。第一个，蒋万安不是第一次选举，去菜市场扫街应该经验非常丰富。当然他以前也许没遇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想在座像思刚啦，苏培都选举过，余湘现在自己在选举，这个应该是 ABC，嗯，就是当你在扫街拜访的过程里面有人发生意外的时候，你应该是所有的候选人跟他幕僚第一时间一定跟他讲说，欸，我们停一下，我们去关心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可是蒋万安的本人，候选人本人，因为他知道，他如果不知道就算，他知道，因为他也回头看，他自己跟他的幕僚竟然都没有人去提醒他说，欸，赶快，我们现在应该停下来，赶快去关心一下，帮忙报警，然后叫救护车，或是如果现场有人懂这个有基础的医学背景的人可以帮忙，赶快现场先做处理，这是第一件事情，见微知著。所以显然他的蒋万安这个候选人跟他的幕僚团队齁，显然没有进入选举的状况。第二件事情，刚刚这个举金跟我们讲说，他旁边的时候还喊，嗯，哦，你们上直播了齁，这一点说在有点同理心不够了，哦，同理心不够了，就是有人已经跌倒了，哦，当下你也不知道他的状况怎么样，你这时候关心的怎么会是直播呢？哦，你这时候关心的不应该是直播啊？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时候是应该关心的是说，现场有人跌倒了，不晓得有没有人认识他，哦，来帮忙看一下。我觉得应该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关心，而不是说啊，你们上直播了，哦，当然。我觉得他们当然也可以解释说，因为在旁边做直播的人也许有一点距离，没有看到当下的情况是什么事，然后可能看到旁边围很多人就赶快说，哦，这个林廷辉你上直播了，快跟你爸爸妈妈问好之类的，哦，大概就类似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哦，那看起来应该也没有什么，不会造成什么不幸的事情，但是你光从这个小事，你从他的幕僚团队跟蒋万安本人的反应，你如果去把他往后推演到这个人以后如果当市长的时候，嗯，你当市长每天要处理，其实常常会遇到很多很突发的事件。当你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你的第一时间反应你要怎么去处理？好，哦，这个是要考非常考验蒋万安，嗯。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早上，当然去菜市场受到很多欢迎，代表说他在至少在大安区那个附近人气相当不错啊，哦。但是呢，这个给他算是一个事先没有准备好的一个随堂考，好，哦，随堂考。显然蒋万安这张考卷显然是不及格的。 哦，我们要请教思纲，因为其实王金平才刚刚跟蒋万安说啊，你要接地气呀，啊。蒋万安才说他会虚心接受，那怎么今天就出现这样的状况呢？那是不是你觉得有晃哥刚刚说的这样的情况呢？ 我看了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些情况，第一个，当时就有人，他老太太这个倒下之后，当时就有人马上去做一些关怀，然后那个救护车在蒋团队是第一时间叫了这个救护车到现场，然后也是到了医院去探视，然后这个阿嬷都完全 OK 了，目前已经出院离家休息了，出院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插曲。不过这就是一个，这个插曲基本上也要看一个在过程当中碰到事情之后，其实第一个大力会看人倒下了，旁边要说不定这种大型的造势活动，说不定要有一两个总的医护人在旁边，不一定要是护理师啦，就稍微有点急救那个尝试的人。那，第二个呢，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不管是候选也好，团队也好，基本上是以照顾倒下的人为优先，嗯，对吧？这是一个基本，就是一个 SOP 了。 对。 那至于他在后面的这个处理，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包括第一时间送救护车，然后呢医院探视，然后送他回家，而且林奕华呢全程来陪同。那基本上这后面是 OK 的。至于前面那个录影带摄影的部分，我觉得基本上 OK。那我觉得大家每个角度不同，也许各说各话。OK， 我尊重大家的发言，也许角度不同。好，至于这个那天的餐序啊，基本上我的了解好像消息来源有点奇特。好，第一个也许时间点不一定上个礼拜六。嗯，因为上个礼拜六大家都知道活动非常非常的多，嗯，我相信没有什么民代或是一些议员立委会去摆下选区三十几个活动不跑去参加吃一顿饭。 所以时间点的部分基本上质疑。第二个，我们之前有约王院长在假日的活动，王院长说他假日啊五六日基本上都在高雄、台南啊，基本上都在回南部，所以一般的参与活动呢都是礼拜一到礼拜四之间啊，所以时间的部分我有点这个疑问了啊，疑问。那至于蒋万安的问题，我也听王金平讲啊，就蒋应该先把蓝营的票都先巩固好。我自己听王院长讲过类似的话，先把蓝营的票巩固好，然后想办法呢再到外面呢再去争取更多的支持啊、哦。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蒋万之前一两个月时间基本上在巩固自己啊、哦、自己的蓝营选票。嗯，所以你看最近的民调大概都差不多已经到了八成七八成九的这个程度呢，蓝营的选票回归到蒋万这边来啊、哦。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选举的角度很多，那候选人其实坦白讲很辛苦。嗯，我相信陈时中也会听每天听到上千个建议，就是他加做那个加做那个。但基本上你自己的想法竞选总部的规划其实要很清楚，就不会被一些建议啊，然后也不知道今天要做有往右边走还是明天往左边走，自己要有个定见。 好，不会，我还是觉得你们坐在这边比较辛苦。不过要请教一下苏培哦，当然你刚刚看到那个画面，王金平已经说他不够接地气了，但是你有发现哦，诶，刚刚站在蒋万安旁边的第一时间没有蹲下去看的，其实这个爸爸妈妈，诶，是不是所谓的这个正二代呢？ 对啦，因为我们同一个选区嘛，哦，那所以蒋万安到大安区的市场去，一定旁边就全部都是大安区的国民党议员嘛，哦，那我觉得比较讶异的是，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在跑选区的时候，曾经遇到有一个长辈，他就是临时去撞到，因为一个转头然后撞到东西，然后就昏倒，然后就流血。那第一时间我什么？赶快打电话啊，打电话打119，然后。因为我不会所有的这个医疗的行为嘛，齁，所以我起码就是先帮他止血，然后赶快打电话，然后赶快蹲下去问他有没有知觉，有没有意识，赶快帮他做这一件事情。可是我比较讶异的是说，在今天陪着蒋万安去的这一些国民党的政治人物，连第一时间没有蹲下，欸，嗯，第一时间是绕过这个阿嬷，欸，蒋万安还去握了另外一只手之后才回过头来看，欸，所以我觉得这当然会让人家觉得你不及格嘛。你要知道危机处理，你知道你如果未来当上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像这样子的危机处理可能爸爸就而且问题更多的都有。那你一个市长，如果你到那个地方去遇到状况的时候，你连知道要怎么处理，连一点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你怎么样带领你下面的人哦？那我刚刚的就是大家私底下在聊的时候就有讲说啊，这真的是齁，对一个政治人物齁最直接齁，最让人家觉得你有没有接地气，有没有关爱人民的一个表现啊。我给大家看啊，这个，哦，当然赖清德赖副总统他是医生，所以他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有人昏倒有人车祸的时候，他都扮演出他的医生的本色去救人。可是你看哦，他第一时间哦，这个他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这个理事长因为高温然后血糖太低然后就昏倒了，昏倒第一时间赖清德就去关怀他，这给人家的感觉就不一样。然后另外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因为赖清德他是医生，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去初步的看诊。可是第一个扶他的是谁？扶他去旁边坐好的是当时的议员呢，欸。是议员把他扶到旁边去坐好，欸，那如果连议员都能够做到这样子，那今天在大安区发生这样子的意外，不止市长候选人蒋万安不及格，连整个国民党的辅选团队你都不及格啊，你都绕过他呢，先在旁边观望个30秒之后才发现说，哦，要蹲下来，要蹲下来，这样子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国民党整个人整个党都不接地气嘛。不管这个阿嬷是不是因为你们而跌倒在那个地方，我们总是在旁边看到路倒的人，你说个苦了还个关心姐的跟美赛，而且你拥有的更多的资源，你是立委，你是议员，你叫救护车，你打电话给消防局，我告诉你他们一定会非常更加足的马力来处理这一些事情。啊，你为什么都没有？我刚刚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讶异的啦，所以人家才会讲说啊，你蒋万安不接地气啊，你就是都被人家包装的漂漂亮亮的嘛。人家上基本你已经做立委哦，做到现在你已经做六年了哦，你居然连这种最简单的在跑行程的时候遇到的一些紧急状况，你都会让你手足无措。你都有人看破卡丘嘛，啊，连这种小事情都处理不好，1700多亿的市政，你是要怎么看？ 好，所以大家也说呢，是不是发生了这个阿嬷意外被撞倒的时候，站在蒋万安旁边的，诶，好像都是正二代哦，是不是大家都有点吓了一大跳呢？好，当然最近呢，这个蒋万安的团队呢，正二代跟陈时中的团队呢，这边就引发了话题，但是徐巧芯到现在呢，还是不认哦。好，这个正二代的战队曝光了，这个陈时中也批车徐巧芯偷窥，没有想到徐巧芯反酸说，哎呀，是团队内斗很难看。但重点来了，是你意外曝光人家的东西，也没有马赛克。到底谁不认错呢？我们要请教将军哦，因为现在呢，包括这个国民党这边呢，又想要打陈时中这边，那没有想到回力镖打到自己身上了嘛？好，说这个陈时中的竞选办公室啊，变成了民进党的托婴中心。好，说不少的大家长呢，把小孩送来交朋友，但真的交朋友的是谁呢？现在蒋万的回力镖不就马上来了吗？里面一大堆呢，这个竞选团队全部都是正二代。那蒋万说什么呢？他很自豪说啊，我这边都是民众选出来的。但是身为正二代，是不是有比别人选得更轻松呢？ 我当然讲哈，其实选举选到这样子，说句实话是有一点水准太低了。为什么？正二代不能够帮别人选举吗？因为我们以前在党部工作哈，有一个特点，一般的民众他没有跟政治接触过的，你找他的孩子来参加竞选的辅选，一般的家长是不同意的。他会跟你讲说啊，不当了啊，这个我们支持你就好了啊，我孩子还有这个那个，他不太愿意。那有哪一些人比较愿意让他的孩子跟你来做学习，帮你辅选？甚至我跟你讲，那是一毛钱都没有拿的哦，那完全是志工，就是他的爸爸可能曾经当过议员，他的母亲可能在区公所服务过，当过区长这一类的哈、哦。这些人的孩子，他的父母亲比较愿意让他跟着你走，为什么呢？因为他了解，所以他不害怕。因为他知道政治是怎么回事，他不怕说未来孩子会不会学坏或干什么的。因为一般来讲，对于政治不了解的人，他不会轻易的把孩子推到政治。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就常讲一件事嘛，要害一个人，就他去选议员，让他选里长，就害他就对了。这是一般百姓的认知。可是呢，你家里曾经有人做过政治的人，他比较不排斥。所以不是说我们要去找正二代或找这些人，因为他们比较容易来帮你的忙，否则你不太好容易找到人。这都是讲。你说绿营的这个竞选团队里面，你不找绿营，难道找蓝营吗？你难道找那个青蓝深蓝来帮你？不可能嘛！这当然是各自政治属相归属，找政治属相归属的这些孩子们来帮你忙。因为大人第一个年纪大，第二个有工作要做，孩子可能大学刚毕业，或者他本身对政治工作有兴趣，来做有何不可？然后我再讲到哈、哦，公布电话，有人讲说这是公务电话，这不是公务电话哦，这不是公务电话哦，这是竞选团队的电话。我在公务机关服务过。公务机关所公布的电话表不会有科员的姓名，我们公布的是某某科，像我们在国防部工作，动员组或者是情报某某组他的电话，他不会把说动员组少校参谋于北辰打在上面，不会，绝对不会。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的尊重。因为我今天可能不在，我今天可能休假或者有代理人，他打到这支电话是找这个业务的代理人，而不会找这一个人。连公务电话都会做到这样，那么你说有没有有名有姓的电话？有，我当主管，我手上会有，我找于北辰，或是找中联晃，找谁，我可以有，因为我是主管嘛。即使你休假，我要精准的找到你，你要做业务代理，所以主管手上会有这份精准的电话表。那可是呢，一般公布不会，绝对不会公布。所以说这一次徐小新公布完之后，他还做了一个让我感到比较情绪化的做法。哎呀，我要被掉路灯了吗？我要被掉路灯了吗？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任何一个议员也好，里长也好，你的竞选团队，你愿意这样被人家公开吗？因为很多人是愿意帮你，可他不愿意露脸嘛。我愿意帮你啊，我支持你，我帮你打电话，帮你接电话，你不能把我的名字公开啊。因为谁没有人情世故？说不定他家里面有的支持蓝，有的支持绿的，你把他公开之后，他不好做人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的尊重，不要把选举选到这么样的低。另外我讲到蒋万安那个市场的事情啊，我跟大家讲，第一件时间蒋万安做的是对的，不要去碰他，不要随便碰他。因为他摔下去，万一哪里摔怎么样，你一碰他反而造成更大的伤害。可是你不蹲下去是错的。你蹲下去你不要碰他，这是对的。那你可以在旁边问他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那赶紧打电话，这是对的。你碰他就错，所以第一时间他没有碰他是对，可是不能离那么远啊。 不是，他第一时间绕过继续。 对对对， 绕过他。 你不能离那么远，你要关注他。为什么叫蒋办有发布声明了，他说这个阿嬷是被围观蒋万的人群后退推挤摔倒的。他是有缘故关系的嘛。 如果你没有去拜票，没有这么多人在那边推挤，他不会摔倒。所以是因为你去这个地方拜票，造成了人员的推挤，让他摔倒。所以你第一时间你一定要去关注他，为什么？这是你的旋风造成的，就你很红也好，你很受欢迎也好，你再红再受欢迎，这个阿嬷是反过来看你，所以说才被推倒的。那照片有，那个奖办有发布，是这样没有错。所以第一时间你要负这个责任是当然，可是你不可以躲，你可以不可以跑？因为第一时间你好像给那感觉是，哎，是我们推的吗？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我们旁边走，先继续你的拜票行程。这不对，这不对。我讲你未来选的是要市长哦，你未来选的是市长，所有台北市民对你来讲是什么？是家人，是家人。因为你当的是大家长，你是全台北市的大家长，你对于台北市民是叫家人。如果今天你的家人摔倒，你会这么淡定吗？你会这么冷漠吗？你会这么无视吗？还拜完票之后再绕回来吗？所以我觉得真的，如果要当台北市大家长，你要把所有市民当成你的家人，不是责任的问题，是关怀，是温度，这样才可以让你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台北市长。 好，那当然很多人就讲说，那现在蒋万安的竞选团队嘛是正二代，那蒋万安说什么呢？说我们这一些哦都是选举选出来的哦。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他的名单也曝光了。好，包括林奕华，这个是前台北市的教育局长林昭贤的女儿。好，李德维呢，洪孟凯、蒋乃馨呢，李庆安、潘维刚、陈永德。那现在名单全部都列出来了，但蒋万安现在竟然自豪说，我这边都是民众投票选出来的哦。我们要请教廷辉老师哦，其实正二代是不会怎么样，你可以挟带资源，你可以做出更好的事情，但是一边民进党这边是做幕僚，这边都是已经选出来的人，这个立基点是一样的吗？ 这正二代、正三代或是正几代，其实那不是重点，嗯，因为基本上不会说，因为你的家族是从事政治或怎么样，你是后代子孙，你就有原罪，这基本上是错误的观念。重点是说，当你在这种家庭生长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成长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家庭的背景的情况之下，你有没有办法又自己去接地气？就是说你是不是了解到一般社会大众，因为你本身来讲是要从事公职的，或是从事民意代表，或是从事这个市政的相关的这样的人员来讲的话，你必须要去了解到一般苦民所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不是说你的家庭怎么样是怎么样，而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这样的历练哦。所以我举个例子啦，就刚刚这个事件来讲的话，我就亲自去想到说，我自己的老婆有一天上班骑脚踏车出去，结果后面有人追撞上去之后，结果你知道吗？刚好就在中和的某个街口，刚好就有民进党的某个张姓的市议员在那边进行拜票。拜票的时候，结果所有团队整个围到我的老婆身边，我不知道哦，因为我去从事其他的事情，所以围到我老婆旁边，有人帮忙打电话到公司请假，有人帮忙叫救护车，有人帮忙怎么样，然后还有怎么，反正就是。全部的，那么我老婆回过神台的时候，回到家里跟我讲，也是说，哎，这个是议员是谁啊？然后因为他不认识，他突然对政事不关心了。他说我这次投票投给他，哎，这个就是一个什么？我说奇怪，我说你的，我说你的户籍在永和，他的选区在中和，所以你永远投不到他，所以这个没办法，我宁愿帮助他，也没帮不了，我也帮不了。 啊， 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是说，他这样的一个现象，都我说没有人去教他，也没有人怎么样，就是自然而然的发挥他的本性，这个就是一个候选人本性。那我要讲的就是说，那像我老婆就在感谢他一辈子，为什么？因为毕竟还好是都没有受伤了，但是就是说在团队的帮助之下，他的确啊，这个在当天来讲的话，当然可以回家好好休息，然后这样心怀感激。所以我要讲的啊，就是说一个候选人他本身来讲他的特质，因为你在那种环境长大之后，你可能不晓得说民间疾苦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民众需要的帮助又是什么样子。如果说你哪一天你因为人家叫你蹲下你就蹲下，要你站起来你就站起来，那我问你，你当市长的时候会不会是变成一个傀儡市长？嗯，人家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人家叫你那样子就那样子，然后结果你就反而给大家有上下其手的机会。我要举的就是宜兰县长的例子啊，林之妙嘛，他不会嘛，旁边人叫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就是一个傀儡，那旁边人贪污或怎么样之类的，当然自己也有可能。就我的意思说，这样的一个傀儡来讲的话，就不用当什么民意代表，不用当什么市长，不用当什么东西了。你的本身来讲，如果你的自主，你的知道说怎么去照顾自己的市民，照顾自己的选民，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自然而然人家就把票投给你。所以你现在所有的跑行程过程当中，就是你的人设的表现，就是你本身的个性的展现。那如果说你让人家看破手脚的情况下，什么事情都要问爸爸妈妈，什么事情都要问这旁边的里长或怎么样之类的。哦，那我相信啦，不用当市长了，你就是好好

这个比较小咖的立法委员、市议员，我们就先不谈了啦，哈、嗯哦，这个太多了。嗯，我们就谈好台北市长。台北市长从1994年开始开放民选，1994年国民党提名黄大州，到今年蒋万安为止，中间所有的市长参选人全部都是正二代，嗯、除了黄大州以外。98年叫马英九，嗯，马英九他爸爸谁？马赫林嘛、嗯，大家都知道。好，再来郝龙斌，嗯，郝龙斌爸爸谁？我大名鼎鼎的郝柏村嘛，对不对、嗯？好，再来连胜文，连胜文爸爸是谁？不用我介绍了吧？ 啊、哦， 好，连胜文下一个丁守中，好，丁守中爸爸不是大官，但是他的岳父叫翁哈雄，嗯，以前的联勤司令，一直到这一届的蒋万安，蒋万安爸爸是谁？大家都很清楚嘛。哎、欸，你好意思打这一题吗？国民党徐小新，你确定要打这一题吗？你不要因为你不是正二代，你就嫉妒人家正二代嘛，对不对？也就正二代的身份不是问题。好，蒋万安今天讲，他说：“哎，我身边的正二代，他指的像啊、林奕华啦、洪孟凯啦、哈、哦、李德威，他说他们都经过选票啊，没有错，他们都是民选，这个我也都同意。可是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我想于将军、卷书培、司纲你们都有感，当你们是新人参选的时候，会不会有没有很辛苦？ 有 辛苦嘛？嗯。”那这些人新人参选的时候有没有很辛苦？也辛苦，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比你们辛苦啊。嗯，五百五波比嘛，这类周广浩不一必赢嘛，就是这个道理嘛。 在初选就比较容易过了。 没错，对，当你是一个正二代的时候，你的确是享有比别人好的机会。嗯、对我不要讲的是特权啦，但是你的资源就比人家好嘛。那当然好，你有比较好的资源，你选上之后，你加倍的努力，我觉得 OK， 这个我也都鼓励。嗯，可是我要强调就是说，你不能拿。在很多所谓的正二代在陈时中的竞选总部帮忙，就说这些人在享尽特权，你知道吗？在这个新闻曝光之前哦，进总其实这些人很多以前都在党部工作了，嗯，党部或是进总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是正二代，嗯，因为他不会像某柯文哲身边的实习生说，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一天到晚去问人家说，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他们都很低调嘛，那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是正二代。事实上，我过去在跑民进党中央的时候。有一些正二代也都在那边工作啊，像蔡壁忠就讲说，哎、欸，我女儿比我早来台北、欸，哎，她比我早半年进中央党部工作、欸，哎，她根本不是因为蔡壁忠女儿才有机会到中央党部工作。事实上，我跟你讲，我如果是蔡壁忠，就是当爸爸的人，我不会把女儿介绍到中央党部去工作，哎、欸，那个工作很辛苦的、欸，哎，去进总工作那又更辛苦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当他对选举或者是对政治事务有热忱的时候。那你去帮忙，我觉得这合情合理，而且你去讲姚嘉文的女儿姚雨静，拜托，雨静从她大学毕业开始，她参与过多少选举？因为我认识雨静已经超过20年了，她参与过多少选举？然后她没有参与的选举，她在社福团体去工作，做了很多对社会福利有帮助的工作，然后甚至呢还动用她的关系去帮这个社福团体找资源，然后她现在到总部去帮忙。你说他是正二代，嗯，请问他们有没有因为这个身份，嗯，去当了什么大官？显然是没有嘛。所以我觉得不要用正二代去抹黑这些对政治有热情的年轻人。 好，我觉得是正二代哦，你就应该是要虚心啦，因为毕竟你享有比较多的资源嘛。但是如果说你是正二代，那其实有的时候你也不用装清纯了，其实你可以很坦荡荡的就说啊，我爸爸是谁，我阿公是谁嘛，就不要说啊，好像我姓蒋，好像你觉得怪怪的。然后我们要请教一下书培哦，因为最近呢，因为现在国民党在打说陈时中的竞选团队呢，好像变成民进党的托婴中心，那你怎么不看看蒋万安团队这边呢？好，如果蒋万安呢？没有以姓蒋为荣的话，那最近也不会有这个党部的旗帜嘛，把他跟阿公放在一起嘛，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呢？ 是啊，而且蒋万安在2015年第一次选举的时候，那时候他接受这个周玉蔻蔻姐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啊，我啊，大家说我王子复仇记讲得太严重了，不过我确实觉得我的爸爸蒋孝严当时在跟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立委这个罗淑蕾选举的时候确实受了委屈，嗯，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就是用正二代的身份出来跟罗淑蕾拼初选嘛？而且甚至罗淑蕾就因为你这样呢，又是蒋世代，又是年轻的律师，都让你变得倒了嘛，对不？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正二代如同大家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有选 选择职业的自由，不会因为你的爸爸妈妈是谁，你就不能选择哪一个职业。但正二代有包袱，当然也要有光环。但今天我觉得比较纳闷的是，国民党自己丢出来正二代这事情来修理民进党，我就觉得很纳闷。嗯，民进党现在陈时中的这一些团队里面，他的这个工作人员，很多人的爸爸妈妈都是政治人物，但他们有没有因为爸爸妈妈是政治人物的功？哦，我礼拜六团队了哦。我都要做什么官，我都要做什么官，我都要什么事情都不爱做，没呢。他们跟着陈时中，在陈时中的旁边，把所有的行程，每一个人甚至随行，然后跟议员必须到每一个行程去协调，欸，那是几千块的事情。然后年荒大哥讲的，姚宇靖、宇靖姐这件事情就好了。他的爸爸是民进党的创党党员，欸，如果真的正二代像蒋孝严，像连胜文来讲的话，因那是同款这种 level 的话，我跟你讲，我一出来了，我就要做什么幼儿卡公司的董事长，而且第二波，我就要选台北市市长。你跟我安呢？没有哎，欸，姚宇靖如果不是这一次徐巧芯把这个竞选总部的这个内部的分机公布出来，第一个大家不知道姚宇靖现在在陈时中的竞选团队里面，大家不知道，而且其实他也不年轻了，嗯，齁，其实他年纪都还要比我更长一点，齁，所以他其实是长期的政治工作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家有没有因为说我的身份而坐了这个位置之后我就不工作，也没有，而且我也没有像国民党一样我的爸爸是谁我就要坐什么位置，也没有啊。所以我觉得徐巧芯今天打自己打正二代这件事情，真的是强而有力的回力标，打到自己。因为这个东西大家好好去看一下嘛，国民党前几届的这个市长的候选人哪一个不是正二代？马英九是不是正二代？他爸爸就是马赫林嘛，哦，然后这个郝龙斌也是啊，连战也是啊，然后现在蒋万安更是蒋四代啊，这些人都是啊，嗯，那你到底在讲什么？我就会觉得说徐巧芯打这一题的，其实感觉好像要帮蒋万安，嗯，其实是在帮自己。嗯，为什么？蒋万安啊酸掉了哦，是不？蒋万安啊酸掉了哦，蒋万安那一块立委缺，谁要接棒？嗯，对不对？就是徐巧芯嘛，嗯。可是我要跟徐巧芯讲哦，你这个算盘打太早哦，你这个在上面啊不是正二代。根不正苗不红，你觉得真的是你吗？齁，哦，我觉得不要打，不要算盘不要打太早啦，齁，哦，真正看这个血统的人其实就是国民党啦。 好，尤其呢最近大家可以发现呢，好像这个蒋万安团队啊还有柯文哲呢都在打谁？都在打陈时中。尤其是柯文哲，哇塞，真的是气得陈时中气得牙痒痒的。最近说什么呢？让大家说真的是仇恨值爆表吗？柯文哲酸陈时中只是演员，尺度还蛮宽的。好，就说呢他之前啊又去这个同志酒吧啊，又去这个厕所这边啊，哦，感觉起来是很会演的人。尤其是不是支持抗中保保台这一题呢，柯文哲直接酸说现阶段是抵抗陈时中保卫台北。哇，这仇恨值真的是蛮高的。我们要请教思纲，尤其是他要跟陈信安来打篮球这件事情，欸，现在跟这个北市府这个保全呢有点点话都不拢哦。怎么说呢？现在台北市体育局说啊，保全误解啦行政中立的规定，但没有想到现在保全说已经是打电话来跟体育局确认规定才对阿丁来下禁足令。哇塞，这不是摆明了就是柯文哲下的命令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两个层次啦。第一个，我觉得陈时中的竞选幕僚，你不能说是正二代也好，或是正几代，我都不 care。重点是这幕僚有没有做好该做的工作，嗯，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比如说之前的这个免治马桶风波，嗯，难道在这讨论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幕僚觉得有问题吗？没有幕僚觉得说要提醒这个陈时中说，哎，这样拍出来的效果会不会有一些负面的效果？我觉得这是幕僚该做的责任。那幕僚呢，也许没有尽到这个责。第二个，我们在去那个台北市立公家，不要说是运动场、小学、公园等等，我们都会很打电话先去询问清楚场地谁管的，可不可以在里面打球，这个时段有没有租借给别人，我们进去可不可以用租借，然后要做什么活动。坦白讲，我们在申请书上面都写得一清二楚，然后让这个主管机关 OK， 然后我们才能进去去办活动，这是最基本的 SOP 啊，不是这种球场，不是说我就看那个球场没人我就继续打，然后去那边造势活动。所以这部分我觉得陈时中的幕僚有没有搞清楚场地使用的规则啊？这虽然是公园是空的，但是我就不能够大拉进去说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还是要租借。我觉得这一点恐怕自己要先检讨自己，要先弄清楚。第二个，我想保全的义务啊、责任啊，基本上他没有 他没有自行判断的空间啦、啊。保全没有自行判断的空间啦、啊。上面打电话去放就放，关就关，能就能，不行就不行。这个保全不是柯文哲的，也不是陈时中，也不是蒋万安的。他如果自己去擅作主张，他对不起，不要说第二天，下午就要离开了，下午就是说拜拜了。所以这件事情啊，就打回去问的时候，谁接的电话，谁指示他这么做的，我觉得体育局就把它讲清楚。嗯，啊，体育讲清楚啊，然后呢，体育局对这个新生高架桥下的这个篮球场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是跟我们一般的公园的一样的做法吗？嗯，其实都就很容易查，这不是什么迷雾啊，也没有什么迷因在里面，一查就查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两边都要打屁股了。一个是陈时中的竞选团队搞不清楚台北市的状况，大拉拉说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你觉得陈时中这个当指挥官当久了，反正幕僚来什么就按照照演就 OK。啊，第二个就是在市政府回报的过程当中，谁确认说这个场地不能用？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把它查清楚，没有那么的复杂，也不必的过度的政治化。 我简单说明一下昨天的情况。其实那个场地的部分齁，其实那个场地本来就是已经借了。就是因为陈时中的有牙医师的朋友他们在那边打球，那陈信安要来，他们也安排陈时中一起去，大概就是，所以没有借场地的问题。而且据我所知，新生篮球场哦，他你只要是台北其实不一定是台北市民啦、啊、你只要任何人都可以去打球，因为他就是一个室外开放的空间，他是任何人都可以去打球。是因为陈时中他们一大早去到现场，因为请注意昨天没有任何人拿竞选旗帜，穿竞选背心，都帽子什么都没有、嗯、就是你如果不认识陈时中，你根本不知道是有候选人在那边打球、嗯、对。他是看到贴了一张纸说维持行政中立，所以他们才觉得奇怪，因为平常不会贴那个东西。他们打电话去问，而且我觉得柯文哲很，我昨天就预判到他一定会把责任推给保全。 大面，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嘛，保全绝对这一部分是刚讲的对，保全一个月就领你三万多块薪水，我干嘛去得罪人啊？他一定是打电话回去体育局请示，那他一定会讲说现在陈时中要进来打篮球可不可以？对方接电话一定跟他讲说不可以，嗯，所以他才不让他进去嘛。柯文哲有担当一点啦、啊。我高度怀疑这个命令就是你下的啦，体育局胆子也没那么大啦，说欸万一陈时中真的当选，你体育局你以后不用面对这个市长吗？这一定是来自市府高层的命令，就说反正除了黄珊珊以外其他人不准进去啦。但是柯文哲你忘了这一点，我要称赞一下郝龙斌。2014年郝龙斌 让他进去 当台北市长，柯文哲你在同一个球场打篮球还拍宣传影片，欸当时郝龙斌有没有不让你进去？没有，欸人家很大方让你进去、欸、好的多学一点啦。 好，所以现在就包括柯文哲的态度也改变了。他今天说什么呢？公有场馆呢不要竞选活动。那像刚刚黄哥讲的，他都忘记了他自己当时也在同一个地方打过篮球吗？但我们要请教慧珍姐哦，因为呢他现在就是把责任推给了保全嘛。好，现在啊昨天跟今天呢、啊、态度讲话都不一样啦。吴思瑶就痛批说，怎么一出事你就甩锅呢？为什么甩锅呢？是不是担心陈时中现在民调飙高呢？因为包括公厕马桶的问题，请问你支持谁当台北市长？好，这个是苹果新闻网做出来的民调哦。陈时中呢来到 45.9%， 那蒋万安呢来到 20.9%， 黄珊珊呢来到 33.3%， 那看起来呢黄珊珊现在还是第二名。那你从目前啊柯文哲的态度，柯文哲是不是着急了？ 是，我觉得，而且呢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看到陈时中他们在那个铁幕之外，嗯，你们有一种白色铁幕的感觉啊，就够可能的啦，咱这现在是怎样，台北市你不是市长会才去里面打球吗？嗯，你敢不会想好吗？什么时候连这种台北市，你当然说有一些网球场要预约或干嘛比较慎重一点，这打篮球我每天经过那么一堆人在打篮球，什么时候连打篮球还要去看啊？你是下篮你是什么颜色吗？这个实在是不理解哦。第二件事情，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柯文哲自己以前也曾经在同一个球场，2014年的时候在那边打过篮球、嗯、怎么当时柯行现在他当了市长之后却变成别人都不行呢？然后呢最糟糕最坏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一个保全。我觉得人家保全一个月才领多少钱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是做决策的人欸，你不能说好像每次一出事就是东全部都是下面就找把狼戏，都是下面执行，然后去执行你决策人要负担这个责任，你好歹要有点 guts 吧。还有一个就是刚看到一个新闻，他不是讲到说欸你是不是怎么抗中保台啊，整件事情你要不要签署？你有没有发现人家是问你说欸你们相关的市议员是不是要签署这个部分哦？那个曹新成讲的，他开始跟你欧龙谁的转到别的话题。我们现在是抗陈时中， 保卫台北。好，这句话为什么我觉得问题非常大？第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以台北市长的身份来讲这个话的话，那你这样是什么意思？难道到年底真的是由陈时中当选的话，你政权不交出来吗？你怎么可能可以讲抗陈时中保卫台北呢？你身为一个市长的话，你其实就应该要对所有的参选人一视同仁，不是吗？第二件事情，如果你是以党主席的身份来讲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当然就是说，哦，以党主席的身份的话，那当然陈时中是我们一个非常的一个劲敌哦。那但是什么，你就讲这样子，而跟不要把台北怎么保卫台北这种话连接在这里，这样会让大家觉得说你根本把整个台北市视为你个人科批的一个资产啊，好像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台北市要交棒给谁？这个台北市下谁是我的人选，要由我柯文哲自己决定才行。你以为你在中国？不好意思哦，我们这是台湾哦，我们这是透过选举的方式。如果陈时中在年底真的获得绝大多数台北人的支持，或者是说他就是胜出了，无论如何你就是要政权交给他，不管你愿不愿意。所以请不要把什么抗陈时中保卫台北这样的话挂在嘴巴上，只会显现出你这种家天下，显现出你这种行政不中立的一个形象。 好，所以呢现在包括国民党呢还有一件事情还没有澄清清楚哦，就是惊奇四超人这个论文部分抄袭的部分，张善政这边也澄清清楚了吗？还没有嘛。我们要请教将军，因为郑运鹏今天就讲说啊，要张善政赶快来召开记者会，但到现在还是没有开嘛。 当然啦，开记者会一定要有主笔人出现，他的主笔人应该有十多个哈，那这十多个主笔人愿不愿意出来，这是记者会开不开得成的关键。因为你如果是一般的学术论文很简单，就我写的嘛，那我出来我可以说明就好。可是这不一样，你今天你这么多个主笔人，每一篇文章都是经过你的指导，因为你是主持人嘛，那么这些主笔人愿不愿意出来？主笔人如果不愿意出来，记者会是开不成的。因为他当时在2008年的时候，张善政有说过，他说我其实我对这个并不内行，你要问的话问我后面那一群人，后面那群什么都是主笔人。那么这些主笔人只要一天不愿意站出来，那你这个记者会就一天开不成。那当然现在张善政所想的是什么？他是希望农委会哈赶快公布，就是到底是还是不是。因为只要农委会公布答案，哦，你这是抄袭，那他有话讲。他有话讲就是你看，这就是民进党政府实施政治追赃。那如果农委会公布说没有抄袭的问题，那最好他就解套。可是我觉得农委会不会这么草率就把这个文章是否抄袭这个研究的时候就公布。为什么？要经过非常审慎的调查。因为第一个，这是国家的预算。如果这个事情非常草率的公布，那么对于很多的公务员你会有一些影响，因为他都是把关的嘛，每一个公务员把关不确实。可是如果呢我很仔细的公布，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到选举结束以后，那这个选举结束以后，这件事情你说是学术问题还是写作的问题，我觉得不是，既然在选举就是政治问题。如果不是因为张善政你参选桃园市，如果不是因为张善政你对于林智坚的论文咬得这么凶，你把诚信的招牌举得这么高，那大家为什么会注意这个事呢？那这个事情都过去了，可是就是因为你而起，所以这绝对不是你讲的那么单纯，这是一个诚信问题，诚信影响选举。所以如果你一天不开记者会，你一天不说清楚讲明白，我觉得这个雪球会越滚越大。很多人在桃园讲说没有关系啦，其实这个事情对张汉真的影响不大，这个过去他还是会当选的。我说那你们就慢慢等，一个事情没有求真相，论文对于老百姓来讲那是你个人学位的问题，可是今天这个研究报告对百姓而言是什么？是我纳税钞票的问题，我纳的税金问题，我怎么可能让我的纳税的税金就这样子，不管是鸿基还是张善政你们的团队赚去了，合法赚去了，赚去以后给人民有没有交代，给我们有什么好处？所以我觉得一天不开记者会，这个雪球只会越滚越大。 好，但不止不开记者会还没有讲清楚哦，包括林根人的论文呢又被抓出来致谢，连谢词也要抄袭吗？还有张善政，诶，现在爆出结语也用抄的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釜山沿海区域道路全被湍流的黄色泥流给淹没，街上完全不见人影，触目惊心。被南韩形容为史上最强的台风轩岚诺，过境短短不到三小时，带来严重灾情。 台风이상륙하면서이렇게광안리앞산간까지파도가넘친모습입니다성인남성인제가서있기도버거울정도로강력함을체감할수있습니다 청도해안도로에나왔습니다파도가넘어오면서이렇게도로가형체를알아볼수없을정도로깨진상태인데요이렇게무거운표지판도날아갈정도로 강력한 위력을 확인할 수 있습니다. 南韩记录到的瞬间最大风速为每秒43.7公尺，相当于14级超级强风。全国至少6.6万户停电。而在上庆北道浦项市，除了传出有民宿整栋被洪水冲走，还有多人为移动车辆前往地下停车场后不幸身亡或失踪。 보시는것처럼태양광구조물은형체를알아볼수없게주저앉았습니다도로가완전히막혔고주변차량과가로수도모두파손됐습니다 这处农业工厂的太阳能板结构被台风吹倒，严重坍塌，好在没有波及无辜民众。而台风还造成浦项一处工厂不但四周被大水围困，一度多达29名员工无法逃出，还疑似由于电线短路发生大火。所幸在水火夹攻之下，这间位于浦项的20多名工厂员工最后全数平安脱困。虽然台风远伤，但约有8000多万户房屋被淹没，约4700人被迫撤离家园，已经重创南韩。三立新闻金属会报道。大喊口号提振士气，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根仁继续每天的拜票行程，但又被踢爆不止交大硕士论文用抄的，中华大学硕士论文连谢词都用抄的。 面对国家级的抹黑战，我毫不畏惧。受到泼脏水的泥巴战，我更不会退缩。 说是对手打泥巴战，不过看看他中华大学硕士论文，而抄袭对象是大他一届的戴姓学长，仔细摊开比对，开头同样是庆幸有机会再踏入知识殿堂，然后把对方原警警察的职位改成他市议员身份，而且都是在职求学，连感谢对象也是复制贴上。更夸张的在最后一段，感谢家人付出体谅，但林根仁整段照抄，只换了老婆和小孩的名字。 感谢我的太太，除了陪伴与鼓励，为了让我能更顺利完成问卷调查，还亲手帮我包粽子送给愿意填写问卷的受访者。昨天下午我就已经到中华大学递交硕士论文申请调查，但校方表示未收到检举而无法受理。 他的交大论文抄自政府的报告跟网站，中华的论文抄袭自学长，连谢词跟目录都抄，凭什么指责其他人？请国民党应该用同样的标准要求林根仁退选，而不应该用继续这样子的护短。 论文抄袭事件，新竹候选人各自攻防，立院民进党团也拿着林根仁抄袭证据开记者会， 把论文当作是小学生的填空题在写，这就是林根仁在中华大学就是学到这样子学术啊。贯彻 民进党团开记者会痛批林根仁深陷抄袭风波，交大硕士论文还没解释清楚，中华大学硕士论文再被揪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立新闻召回叶先天新竹采访报道。 那份烤鸡出炉，马上有客人闻香而来。屏东市这家烤鸡店生意不错，已经都很忙了，居然被诈骗集团锁定，差一点上当。 你这个行业啊，你就要先做搞服务，啊，你服务了那个，你搞回款那个又便宜啊。 拿出通联记录，对方说要订60只烤鸡，大量订单让业者马上准备，但对方开始要求代订50箱的国军牛肉罐头，还给了供应商的联系方式，中间多次催促，订单这么大笔要业者帮忙代订。 我不是有推他的 LINE 给你吗？你 LINE 给他加一下，然后你跟他说这个是部队要用的。 直到下午业者发现有意，自己搜寻这家公司打去询问，才发现差一点受骗，因为对方根本就没有卖国军牛肉罐头，而是一家咖啡豆的公司，也已经非常困扰，在脸书贴出公告跟照片要大家别上当。这支电话已经被举报很多次是诈骗了。 可是我到现场的时候感觉怪怪的时候，马尾说他是空号， 因店家老板心生警觉，并未上当汇款。经查，本案属于一种新兴形态诈骗手法。 目前查出，这是类似之前的红酒诈骗手法。牛肉罐头50箱，一箱3000元，总共15。 好，大家等着张善政要开记者会，那开了吗？当然是还没有啦。那请教黄哥，现在爆出连捷宇也有用抄的、哦、 对，我们之前讨论过2009年的结案报告大幅抄袭 NCC 委托工研院的报告嘛，抄的最离谱的就是说，因为那个工研那个报告是2006年完成，所以他写说，他写到这个国外的这个 IPTV 发展，他说未来、哦、渴望在07年，结果张善政他照抄，你09年的报告你也写未来渴望在07年、哦、所以完全 是时光机的概念。好，那现在发现更夸张的是，没有最扯，只有更扯啊、哦！这个是他的结语。嗯、我们知道写所有写过研究报告跟写过论文都知道，最重要的是研究目的跟结语，那一定要自己写嘛，因为。研究目的是我为什么要研究，结语是我研究的心得嘛，怎么会去抄别人呢？好，我们来看齁、哦。这个叫98年度，就是2009年这个随选视讯，就是那个纸报告 ,60 页纸报告齁、哦。他们的审查委员叫黄国师。这是参与张善政他们研究团队审查委员的其中一位审查委员叫黄国师。来看农委会的农业资讯科技应用发展电子报 ,98 年第二期。作者叫黄国师， 嗯， 也就是说， 嗯， 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不是同名同姓哦，嗯嗯、哦，也就是说，黄国师老师是这个研究论文的审查委员。那在他在这个研究报告写出来之前，他写过一个类似的文章。好，经典在这里，我觉得张善政这堪称为抄袭界的蒋经国，你对抄袭界的贡献真的可以比你蒋经国。黄国师老师写的研究对象是中华电信 MOD， 大家注意看这个黄线有画的部分、嗯哦、其实我应该学视差猫，就是没有抄的地方画黄线，因为它整篇都黄线、哦、他只把 MOD 改成 IPTV， 然后整篇照抄、嗯、这是比对哦，这是张善政的研究论文研究报告，这是黄国师老师的文章，整篇照抄。好，再来还有哦，这篇更经典，IPTV MOD， 他只有把 MOD 三个字改成 IPTV， 然后后面整篇照抄， 这样可以吗？牛头不对吗？嘴上可以吗？ 不止可以，还可以领1740万、哦、 怎么那么厉害？ 因为张善政可能不知道，或者说抄这篇文章不知道 MOD 跟 IPTV 是不一样的东西，对啊，是不一样的东西。好，好，再来这边也是一样，整篇照抄，而且连顺序都一样，连星号都一样，这根本就复制贴上、哦、好，最后一段，比尔盖茨曾经讲过，比尔盖茨曾经讲过照抄、啊、我觉得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了、哦、可以抄到这种，你看比尔盖茨曾经预言、 嗯、 比尔盖茨曾经预言，然后中华电信这四个字没有抄，为什么？因为他把中华电信改成 MOD、 嗯、 改成 IPTV， 然后中华电信这四个字把它划掉，整篇照抄，这个叫他的结语。 啊，评审不会觉得这在明示明示？ 对，所以我在想，黄国师老师当时在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奇怪？这篇文章我好像在哪里看过，怎么这么面熟？这是哪里来的文章？黄老师，他是抄你的。 嗯，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东西，张善政，你好意思讲说这个叫合理引用？这不叫抄，你这已经不是叫合理引用，你这个是标准的叫张飞打岳飞地沟倒菜兜、嗯、人家研究的叫 MOD， 中华电信的 MOD， 你的研究叫 IPTV， 结果你把 MOD 三个字改成 IPTV， 然后内容全部照抄，请问 MOD 跟 IPTV 它是一样的东西吗？大家现在大概连国中生都知道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嘛，结果你竟然可以这样抄，然后可以领1740万当年度的研究经费，也难怪张善政一直不敢出来开记者会，因为光是这一段他恐怕就很难解释说我为什么要抄成这个样子、嗯、而且你连顺序都不知道，调一下顺序一模一样就这样怎么，而且重点是你抄在你的结语，你怎么可以这种抄法呢？这样的研究水准，这样的研究报告水准，我跟你讲，不要讲说总金额5736万，你只要给1%，57万，可能有一堆研究生会抢着要做的。 好，但结语抄没有想到林根人从翻开来第一页致谢就开始在抄了吗？廷辉老师， 对这个谢词哦，其实在我们写学术论文、写硕士论文或是博士论文当中的前面的谢词其实很重要，因为一般人来讲哦，不太可能去看你的内容，都在看谢词，到底你感谢了谁？哎，有没有被感谢或怎么样的哦？那当然了、哦，现在哦，这个林根人的硕士论文，特别是中华科管所的硕士论文，被人家拿出来比对啊、哦 嗯， 比对他的致谢词，竟然跟之前哦，就是民国93年的戴仁贵的这一个硕士论文的致谢词，跟林根人的94年的这个致谢词，里面有很多地方都雷同啊。比如说一开始他讲说，能有机会在这个踏入知识的殿堂，哎，这前面也是一样，就是再一次踏入知识殿堂，然后呢，回首过往的这么过去了，好、哦，然后不堪，哎，这个什么，不论是在这个论文的撰写或者是精神上的 这个支持等等之类的，这里面很多话完全是一样的。最好笑的是有人提出说，因为他的老婆是叫美凤啊，这叫小凤，所以这是不是 差点照抄， 差一点一样，你知道吗？然后那个 还好，老婆还好， 对对对，小孩儿子女儿来讲的话，名字当然不一样了。然后但最后你讲，哎，这个什么也把握这份喜悦，分享给什么每一个人，这里面的话语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有人说啊，当然啊，我觉得还是很多人说自己都写不出这样谢词哦，可能去拿别人版本，然后里面的篡改一些资料哈，然后就变成自己的在那个人。如果说连谢词都这样的糊弄其事的话，那你的论文本文来讲的话，当然就给人家高度质疑啊，也是一样啊。比对的结果 你都要抄，你本文不用抄的，我也觉得蛮纳闷。 所以哦，就很多人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哈、哦，国民党他本来是要打这个什么林志坚的这些论文，但结果呢打到自己了，现在还有四个所谓的神力超人啊、哦，就比如说林之妙的这个神力女超人啊，然后林根仁的寄生超人啊，哦、还有这个许淑华的神力女超人啊，以及有张善政的这个神力女超人啊等等之类的，这些都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哦？其实哦，很多人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啦，但是如果说你抄的东西是涉及到跟所谓的国家的纳税人的，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赵天麟率队带领议员及议员候选人一起签署台派社团发起的不投降承诺书，展现抗中保台决心。 签署不投降承诺书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最起码该做的，这是应该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止签署不投降承诺书，民进党同时也发起全国议员民防问政联盟，要当民间和